迟到哎呀，这时间长了，我都忘了咋上来了，抽烟啊，这都什么？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哎呀，翻转镜像，直播间设置音效，这都什么呀？礼物特效作假挂了，红包是这都不是，没有清晰度，亮度这么高呢，白花花的。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我这年基本上，你第一，我这年基本上也没咋过呀。我们也不休息，初一还值班呢。吴东兄，你慢一点，你慢一点，你不要着急，刚上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快乐啥呀？我初一上班，然后三十值班，初一、初二、初三，完了，然后是初四、初五，先后看《满江红》了嘛？你看我发啊？没看，没看。我发那个视频就是因为什么呀？我也是闲着没事儿，我哪也没去嘛，也不放假。我先上电影院看一个，挑个片儿看看也行。结果我想从网上查一查那个评价，然后我发现他那个评价有问题。那是真快乐，哎呀，没办法啊。《流浪地球》吧，因为我看过一，特效倒是不错，然后情节呢稍微有点幼稚嘛，就是科幻。效果不错，主题正能量，这都没有问题。情节上稍微有点幼稚，所以说那适合带孩子去看，清新文笔。别着急，刚才无毒也是上来就刷一个，等一会儿，不着急，不着急。我。那个《流浪地球》适合啥呀？带孩子看看可以，知道吗？看个特效，而且它那个主题来讲的话，没什么新意，很正能量的一个东西。你在美国上映，不说被美国那个都给点名批评了吗？你输出那个意识形态，那没办法呀，电影就干那个。那你像《满江红》，人家美国就没意见。那你那片子你来了，人家都不愁，知道吗？你放去吧，没人看。锦州第七啊，这是什么老乡？扎克，哎，你前一帮子上哪儿去了？扎克呀，好像年前有一阵子没看着你。流浪地球一和二应该主题都差不太多，那很明显就跟美国大片一样，你知道吗？各说各的好。美国成天拍片，他也拯救世界。那现在换了嘛？中国加上俄罗斯拯救世界，你寻思美国看着多难受啊！我拯救好几十年世界，什么时候轮到你了？这没办法。满江红阴兵场太多了。那个我也是啥呀？看完评价发现他那个电影有点多多少少有点问题。知道吗？就刷好评，那帮人的水平有点太烂了，有点什么意思？有点看拼多多和那个淘宝原先，购物评价的那种感觉，不是喜新会儿，他不敢喜新会儿。你借他八个脑袋，他也不敢喜新会儿啊！他这是一个泡沫剧，很垃圾的一个电视剧。但你要说他带节奏喜新会儿，那他不敢。说白了，他叫《满江红》，借着岳飞这个由头就没有那个必要。他整个电影跟岳飞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知道吗？无名看了吗？无名没看。无名的话，他那个导演之前拍过一个片儿叫《罗曼蒂克消亡史》吧，那个片儿挺有意思，就是你没事的时候自己打发打发时间，看看挺有意思，挺有意境的。叙事结构挺有意思，但那个片儿不适合上电影院看，没必要，没必要。 上电影院要么你就是特效， 嗯， 要么你就是场面很宏大的那种的，哎，都没看。我不太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啊，嗯，你有去电影院看《满江红》的吗？你最后评价怎么样？就是我没看，但是我感觉那评价水分太大了。你们都没看呢，《熊出没》了，哎呀，哥怎么能看《熊出没》呢？这刚才谁说的？钱户现在考公务员对年轻人怎么样？我打去年就开始说，但凡要有能混口别的饭吃，不要走公务员这条路。但前提条件啊，你家里头确实在这个圈子里头有人脉能借得上劲，这个另说啊。如果说你没有，你仅仅是一个就是考试自己去考公务员，考个编制，没那个必要。没那个必要。先后你们过年放了几天假？我们过年正常上班，正常上班。今年就业不好嘛，所以说经常有人去问考公的事儿。嗯，其实也行，但是哥劝你先就不要去那个什么原先那种八大局类似的管理单位了吧。今年因为就业行情可能不太好，因为这两年受疫情影响，肯定是就业有影响。然后今年毕业生还特别多，今年大学毕业生就1100多万，今年的新出生人口都不能有1000万啊！就是咱今年毕业大学生比新出生的小孩都多，那你说怎么解决他就业啊？你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这两年国家在管他，在打击他。然后你想想，就是那个，像阿里、腾讯这种的寡头企业，他们都在裁员，所以说你没有特别合适的岗位，所以说考公现在也是一条路。你如果要考的话，你找一个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关注的那种的，你像整不好今年会有什么岗位招啊？就是，去年提的那叫什么？去年提个什么了？国家要提一个单位，计划经济时代那个供销公司，供销那套系统要国家要重提出来，那你这个也算是体制内，你也可以考这个嘛，可以挺好的。闰两年再回来怎么样？别去了，你闰两年你再回不来。啊，合作社就原先的供销系统，可能它会扩张，建了一套国有的那个物流配送系统，那这都可以去，你不求发达，混口饭吃吗？读博怎么样？信哥一句话，不要读了，你知道吗？今年大学毕业生是1100多万，考研究生那是多少？考研究生的好像200-300万都不止吧？我去年我记着一个数，去年考博士的知道有多少吗？去年考博士的可能差不多有50万这个数。哥当年初中毕业，就去念中专去了嘛。1998年，450万考研，这么多吗？我的天，450万！我跟你说一个数吧，因为这个我当初我记过一次，回头我记过一次，就是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1998年，全国的大学生本科生招生是50万啊！你现在一年招研究生招400万，你就说那研究生念出来之后他能干什么？不如20年前的本科生，博士生现在毕业的博士约等于20多年前的本科，而且现在整个念研究生、念博士生这个风气还没有转变过来，还有博士生导师吃拿卡要不让你毕业呀，甚至有的人想睡你这些，你能不去尽量不去吗？ 啊，卡萨来了，这怪不整这么热呢。除非说你是那块料啊，咱得说这玩意儿分人。假如说你这是研究飞机导弹的，对吧？那你是这块料，那你去研读博，对吧？咱以后呢，咱确实咱在这个行业里头拿得出手，有不少行业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再往下走下去了。这个东西因人而异，你自己看你自己的本事吧。你要是确实你是读出那块料，那你就读下去。你要是仅仅为了就业，说以后我毕业之后想就业好一点，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有一些岗位，这不是闹笑话。有一些可能工作强度低、压力大的那种岗位的话，人现在都是你高学历的我不要。念工科行，千呼为啥不上高中？咱不是说咱脑袋不够用啊，但是我那一年上高中的话确实很难。现在上高中的比例，咱这么说吧，70%-80%应该是可以有了。就是初中生毕业，70%-80%想上高中都可以上，对吧？好的、坏的、次的，实在不行还有私立的。我那时候上高中大概是什么比例啊？20%的人能上高中，能上高中。然后一是最好的高中10%，我想想啊，不到10%的人能够上最好的那个高中，哥进不去，哥是20%那个梯队里的，所以说最好的高中我进不去。我现在这个岗位，我现在国企这种工人岗位的话，你念中专就是职业教育系统的话就可以念，就可以上。知道吗？不需要你初中毕业就可以去。哎呀，现在是初中还是高中毕业才可以考？可能和以前有区别了。一个是我那时候上不了最好的高中，然后上大学的比例太低了，知道吗？一年1000几百万的初中毕业生，然后上大学的只有50万，啥概念啊？2%-3%的人才可以上大学。那你这条路的话有风险，你知道我万一考不上好大学怎么办？所以那时候就害怕，害怕。另外一个就是确实我不爱学习，我高考我是1998年中考，哥没念过高中，没参加过高考。另外确实不爱学习，我毕业了之后开始扩招的，就是从我们这个时间段往后年年开始扩招。但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招生比例多高啊！然后咱就走了一条捷径，因为啥呀？都是系统内的，家里头有人说了，你念这个又便宜，还能上班，然后2000取美，我还不愿意念书。我初中的时候，初三那时候老师就是天天就是课程都已经毕业了嘛，初三下半年的时候课程已经全结了，就天天刷题。我就有点学不动了。然后那个，我问我同桌，我同桌啥状况呢？他笔记做得比我好，一整复习的时候，我得翻他的本儿。然后他问我啥时候，我天天睡觉啊，我白天上课的时候我还得睡觉呢。然后他问我晚上几点睡，我说我能坚持到10点半、11点。我同桌都震惊了，他说初三了，我都12点以后睡。他说我说我坚持不到。我正常10点半躺床上就着，那我白天还得挑语文课呀，还得睡2堂课，就咱不是上学的那块料。最后就去念的中专，我觉得咱这条路吧，虽然说没有啥大前途，但是很稳，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形势，你们应该看得出来，就是国家对于寡头行业。你搁这儿不是上涨，现在对于私人的那些高薪的公司，寡头行业在打击它，包括体制内烟草啊、中金公司这些，你薪水太高了，也在敲打它。那以后如果一旦薪水拉不开特别大的差距的时候，那你就没有必要的话，费那个劲去往那个行业里去钻啊。但有的可能确实门槛很高，985、211。看你个人能力来讲嘛，如果说你确定你自己不是1%、2%， 哪怕是5%以内，那个倍儿优秀的那一批，你就不要冒那个风险，不要冒那个风险。我初三10点钟睡，那兄弟，你基本上你跟你也念不上大学。三代商啊，三代商不如一代扛枪。这个怎么说呢？90年代社会转向的那个时间段，有一部分人因为那时候乱嘛，有一部分人手里有权，然后他当初就借这个机会就发了。但是现在规范了，社会已经很规范了，你不是说你有权就可以变现的。现在在针对这种行为在严厉打击。不行了，时势造英雄，啊，你赶上那个年代了，站在风口上，猪都会起飞嘛，是这个意思。现在过草地还来得及，现在没有草地需要你过呀。阶级固化，阶级固化这个确实现在很严重，但是没有问题。你只要把高收入人群，就是把所谓的阶级，他那个差距抹平，不就完事儿了吗？无所谓呀、无毒兄说的这什么？要表现，必须半岛有变那种。哎，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向好的方向变，正在向好的方向变。去乌克兰干一年，回来买房买车，哎呀，这个不行啊！那时候那太凶险了，你去那有可能一个月你盒就送回来了，那哪行？资产3000万人民币算什么阶级？资产3000万，如果你在北上广深普通家庭。你就算白领，你千万别说自己中产啊，千万别说自己中产，因为北上广一个大三居地段好一点的，100多平米房子好一点的就2000万。北上广正经情况下，你假如说你在体制内，我是比我年纪大一点的，上了二三十年班，单位分2套房子就超过这个数了，这个连中产阶级你都算不上啊。你等到你在大一线城市或者超一线城市算什么？算是小康。你如果在一个3、4线城市，比如说像我们家这种4线城市、2线地区，东北呀、西北、西南找一个小城市，你叫中产，对吧？房子咱不说最好的，你独栋肯定是够呛。你整2户大平层200平那种的，你不行，你找俩100平，你凿通了也行。有车有房，想去哪儿去哪儿，这就是所谓的中产了吧？财富自由你也做不到，但是最理想的状态啊，像我原先说的，就国家最理想的状态要消灭财富自由，就是如果说你想坐吃山空那种的，哎，我们家后代不需要再奋斗了，那这个不行。资产负3000万呢？资产负3000万，你现在找个楼跳吧，你还不上了，银行正在追你，正在追你。一线城市中产标准资产8000万，他是应该按北上广算的。哥，现在唯一一个问题，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呐，80后和90后，什么？个人负债率太高了，就是那回有人给统计个数，就说那个全中国啊，整个的那叫什么那个社会总负债负的社会负债总额，就跟房地产有关的，跟个人贷款有关的，一共是200万亿啊，人民币啊，这个数不小啊，和美国那30万亿那个外债国债也有的一拼，都差不多，但是。背着这笔债的80%多是80后和90后，来吧，我们是主体，因为什么？因为是80后结婚，就是我们这代结婚，开始2000年以后开始实行，就是贷款买房的， 然后90后更惨，90后等他们结婚买房的时候，价已经被我们炒高了。我们结婚那时候房子才多钱呢，1000多2000多。我2000年去北京那时候，北京四环朝阳区挨着东直门西直门，房子才4000多。那时候我拿着报纸，我看那房子卖4000，我直骂街，我说这北京也真不要脸，干什么卖这么贵。因为那时候我们这房价没过千，后来就低估房地产，它能整到10万8万。前后觉得布林肯干嘛来了，添乱来了，眼光不够，也不是眼光不够，就是没有想象到，就是国家会沿着这条就是市场化的道路走那么深，你知道吗？房地产市场化可以，咱允许，然后去新加坡有一个模式，新加坡模式是中国应该以后学的，就是什么国家60%到70%的房子应该是什么叫保障房，就是单位给发或者是单位给你补偿，你低价去买这个房子的产权呢，10年20年不能动，就你自己住，住够年头了或你退休了就给你，或者是低价租给你，像公寓一样。然后30%到40%的话商品房。对吧，你王健林你有钱，你住豪宅无所谓，对吧？但关键2098年之后，我们房地产一市场化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保障房了，全部市场化运作。然后房地产商整个金融系统还包括地方政府，他对推高房价这个积极性太高了，然后现在房价就变成那个3座大山了。江南士族掌权了，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哎呀，大佬现在全凉了。你说的什么大佬？大佬现在民营企业的大佬基本上都老实了，都老实。这有谁？陶白白。谢谢老弟啊。应该不允许商人考公务员。兄弟你这个说的吧不合理。商人考公务员有什么影响吗？没有影响，知道吗？你这个东西公务员控制不住，跟人家出身没有关系，对吧？你什么出身的话他都容易，都可以学坏。什么人不应该让他考公务员，知道吗？家里头有高干背景的，这个东西不应该让他考公务员，因为他一旦进入这个系统之后，他可以依靠自己的背景很快就上去了。这就像明朝和宋朝的恩荫那样，知道吗？但这个现在你没办法，制止不了，提都没法提。哎，龙城大威来了，你这热闹啊。你现在如果说你接触你身边30多或者像我这样的40来岁的，你问特别是40岁这个阶段的啊，新春大吉啊，新年好。你看看他是如何进入公务员系统的，对吧？包括就是上个月不出了一个那个扬州副市长把人那个商务局女副局长给睡了那个新闻嘛，然后我就好信儿，翻了一下他那个刚开始曝光的那个，据说不是他事儿啊，就是据说不是扬州的事儿，但是我一看他那个简历里头就挺有意思，简历是1970几年还是1980几年生人，然后是全日制本科毕业，这就有意思了。你如果是大学毕业，你为什么不把你大学的名称写出来，非得弄一个全日制大学，就啥意思？他那个本科学历是一个野鸡大学，他不好意思写出来，他只能写一个全日制啊。就是我不是说脱产或者是函授的，哎， 对，可说是扬州的副市长，后来不说不是吗？说是隔壁一个市的。戴局长高考200多分呢，我的天！没办法，没办法，兄弟，就跟你说，90年代末、2000年前后，那时候太乱了。所以说，那一批人进入到公务员系统的质量参差不齐。我上初中那时候，有那个学习啥也不是的，你知道吗？我中考考600多分，他可能连400都考不上，就200、300。有的都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学校跟你说，这你能不能不参加考试？你把我们整个学校的平均分都拉下来了，我给你毕业证，你能不能不参加考试？这种人都有。后来呢，过了10年8年，然后等他岁数大了之后，互相同学之间一打听，哎，人家进哪个局了，混得都不错呀。对吧？人上学不好好学习，自然是啥呀？人有底，你知道吗？哎 人家怎么来的？现在你管不了了，没法追究，因为啥呀？那是时代造成的，人数太多，基数太大，然后钱你也追不回来，你也不能给人开除，只能怎么办？就是从现在开始，严一点管着，就是你的薪水降，该降的你降一降，然后退休金也应该降一降，然后上班你就不能再打酱油了，有事儿你得干，也就到这种程度。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我哪有主题呀、啊？你们问什么，我咱就扯什么，不就完事儿了？哎，对，我这还有水呢，我没喝。刚才整太热了。千户再讲一下魏忠贤，可别让我讲魏忠贤了，我没看到那儿呢。千户《满江红》怎么是？满江红看没看？没看过，没看过。我是啥呀？想看，然后从网上我那个想看看评价，然后不对劲儿，然后评价一股脑的无脑吹。哎，他那个词儿吧，就似曾相识，有点像看拼多多的好评和看那个淘宝的好评。哎呀，片儿太精彩了，然后还有什么那个悬疑。是什么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最后吧有一句话就是我实在受不了，就是他这肯定是假的。他说这个电影太精彩了，直接就是什么值得再看一遍，就应该二刷。然后我这个觉得你这话说的过分了，因为2000年千户建议你看看，真心好看。哎，怎么说呢？就是对于这种题材我不敢冒，你知道吗？真值得再看一遍。张艺谋上一次搞了一帮喜剧演员，拍了一个无厘头的片子，是《三枪拍案惊奇》，对吧？我《三枪拍案惊奇》，说实话，赵本山我还是很得意的，因为我是东北的，对吗？我挺喜欢看赵本山的，但那个片儿我没看完，真看不下去，太扯了。那《满江红》那个《满江红》这个人马刀枪比《三枪》好那么一丢丢，对吧？起码还有几个是演员，什么张译呀、雷佳音。《满江红》细节多，第一遍看注意不到。他细节再多，他这个东西类似于什么？类似于一个剧本杀，或者类似于一个舞台剧的这种，是一个话剧、短剧。你就不要往岳飞《满江红》上这上靠，你知道吗？没有岳飞这个《满江红》的话，他这个剧是不是一样演？2000年以后，这个电影值得看2遍以上的，个人啊，这个个人喜好问题，个人认为就两个：一，让子弹飞，因为你一遍看不懂；还有一个是啥呀？冯小刚拍的《芳华》。你记住，你要是不了解中国的近代史，近50年的那个国情，对不起，《芳华》你也看不懂。 我说的秦桧那期视频，我啥时候说秦桧来呢？让子弹飞台词我基本上这没办法，因为我做视频的时候经常用台词，我基本上全篇你给我放我都能背下来了。芳华看不下去是因为你年轻，你不了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那个国情。芳华讲的是1970几年到80年代、90年代的事儿，中国转变最乱的那个年代。张修兄弟来了，哎，你这个也是好热闹。为啥我发的那个视频啥呀？就是我看别人那个视频，然后人家啥呀？这个视频经常被限流，大家看不，有的可能你们看不到，因为经常被枪毙，然后我就加个标题转发出来。我加那个标题，我说资本出品，啥意思？张艺谋拍这个片子完全是向资本妥协的一个结果。你看他选那个演员。现在整个就是别说是电影圈了吧，就差不多综艺或者是电视剧各方面比较有流量的全出来了，对吧？岳云鹏代表的是德云社，人家那个一把人，对吧？方那个谁来着？这不岳云鹏是一个，沈腾那都不用说了，对吧？那个开心麻花背后人家也拍了多少电影了，人背后也有资本，然后易烊千玺那就是资本捧出来的鲜肉。剩下就是张译、雷佳音，最近也很火。哎，就是蹭热度，一帮资本凑到一起，然后老谋子呢，张艺谋应该也是没啥剧本，人家投资方既然让我拍，那我就拍就完事了。至于口碑，人家张艺谋人家也不说。张艺谋原先人家也说过实话，就是把自己那个无奈表现出来了。就是他拍《长城》的时候，《长城》之后扑街了嘛。哎，扎克，好，谢谢啊，谢谢，行，可以了，可以。张艺谋拍完那个《长城》之后，不口碑特别差嘛，扑街了。然后他回头特别无奈，他说就有的时候那个电影拍到一半，我知道就知道这个片儿完蛋了，烂了。但是他没办法，因为啥？人家投资方找到你了，人家是大爷，你不拍也得拍，拍也得拍，就这状态。这回这个片儿实际上情况也差不多，应该是影视圈的一帮资本凑到一起，找了一个烂剧本，然后把那一些流量明星现在凑到一起，然后剩下的就是啥呀？电影好坏无所谓，我只要把你骗到电影院去看了就完事儿。人家50块钱挣到手就可以，然后就无脑炒作。我是啥呀？我为啥出那个视频？就是我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能刷到《满江红》。后来我就觉得这有点过分了，我就相当于骂了个街。洗钱谈不上，洗钱谈不上吧？借他多大个胆儿，他洗钱呢？哎呀，你要说洗钱吧，他那个票房有水分，洗票房这个我信。你要说洗钱，什么电影叫洗钱呢？比如说原先出事儿的那个，吴亦凡，还有鹿晗，Angelababy 这种的，就是明明没有演技，然后标明的身价又特别高，这种电影是洗钱的，对吧？就是。票房我不在乎，我就报一个虚高的投资，我报几个亿，我说我花在特效上了，然后至于票房我无所谓的啥，反正我这个钱一经手就洗白了。但是你想想，吴亦凡抓起来了，对吧？龙城大 V，你去的那个啊，你去的那叫青悲序的那个兄弟，好像也是辽宁的。我一个朋友就是搞宣发的，那天吃饭还在说成本5个亿，其中拍摄5000万。那他这个电影的，如果刨去演员的那个片酬不讲的话，他拍摄成本应该是极低的。 就是影城里找一个院儿去拍了嘛，那他基本上连个外景都没有，成本他太低了，据说2个月拍完嘛。但是是不是洗钱这不好说，他现在要说洗钱呢，宣发，那你要说宣发4个亿，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刷好评的那波人，就像原先美国跟我们洗脑似的，全是那个啊的，就给你刷屏。千户再纠正一遍，叫千户，不要喊千古。人还在呢。张艺谋如果不拍会怎样？你如果拒绝投资方的那个邀请，那以后你拿着一个本子想拍片，你找不着投资方，没人投资，你拍不出来。千户觉得是烂片儿。我觉得这片子很一般，反正我对这个题材不感冒，因为它不是历史剧啊。经常有人一打就千古啊，反正我也看惯了，你知道吗？千古就千古吧。你说永打出永垂不朽来，我也能接受。这个根据导演的性格来啊，不是所有的导演。性格都像姜文那么，那么有个性。姜文是要拍我就可我心情来，姜文自己说过嘛，我挑投资方不是说你投资方挑我，你想投钱对不起，咱俩对不上，咱俩真要是那个脾气秉性对不上，你这钱我不要。他夹带私货，《情非绪》的那个他讲的那些东西，我看了，他以史书为准，他和我完全是两个理论，完全不一样。话说《满江红》到底讲的什么？就给你剧本杀讲了一个阴谋的小故事，跟历史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给我的酒，我喝了喝。我那天是初几的时候，初二上我老丈人家去，然后我和我老丈人起开一个，可以，就是他的那个发酵的味儿特别重，你知道我喝那个绍兴花雕吗？所以说他那个就是仿茅台，他那个里头那所谓的酱香味儿，就是一细巴拉巴的，和花雕特别像，属于口比较重的，但是我能接受啊。说白了，我第一次喝那种酒。但是我能接受，老蒋干啥啥不行，捞钱第一名。别这么说，我对老蒋公的那个印象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不要听别人的评价，不要听别人的评价，家国情怀。拍完这个片儿，我对那个张艺谋的印象又下降了一个档次。姜文咱是最佩服的，你知道吗？姜文最佩服的就是我不喜欢那片儿，我不拍。然后第二是，原先我最喜欢的是谁呀？是冯小刚，对吧？你看完这回这个《满江红》，我就理解冯小刚为什么跑美国去了，知道吗？去年您有人问我为啥冯小刚上美国去，说我开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说那个带孩子购物去了还是啥？后来我品了，你知道吗？吴亦凡出事儿之后，冯小刚相当于啥呀？上美国避风头去了，知道吗？因为吴亦凡就是影视公司包装出来专门用来洗钱的。然后为啥重判呢？为啥吴亦凡相当于被重判了？但是背后有些事儿可能没说，因为他涉嫌洗钱。然后华谊兄弟也老实了。那你想想。整冯小刚是那个华谊兄弟的御用那个导演，对吧？他跟那个王中军、王中磊那关系好极了，对吧？你像《老炮儿》那电影里头还故意把那个吴亦凡加进来，对吧？露个脸儿。所以说，你冯小刚当然，冯小刚本身人家没有事儿。洗钱这个过程是啥呀？是我需要洗钱，我直接找你那个影视公司，然后你找剧本，你找导演、找演员，你帮我操作这个事儿。人家冯小刚只是啥呀？按照正常手续，人家拿钱拍片，人家走人。但是人家撤了，避避风头。但是，扯到马老师，但是冯小刚就是，但是就是不《满江红》这个片子， 哎呀，就是资本运作的痕迹太重了，资本运作的痕迹太重了。下一步会不会收拾他，咱就不好说了。你现在把票房炒到20几个亿，整得那么虚高，而且大家都看出来了。你晚上凌晨12点拍片，没有人去看，而且一个场10分钟一场，刷票房，这个痕迹太明显了。你就不怕有人查他吗？你不怕有人查吗？你那票房真假，说白了你吹行。你万一哪天去个审计组，对吧？税务局去了，你到那看，你查你背后数据一查一个准嘛。票房现在很难吹，金税四期都上了，那个东西你怎么作假？哎呀，看他这个闹剧最后如何收场吧。谁把那个演艺圈的老底儿都给揭了？吴亦凡他妈跟那个李啊，讲讲讲讴歌也行，讲讴歌也行。那个是，你现在看现在影视圈里那些鲜肉，或者是唱歌跳舞那些那年轻明星，背后都是啥呀？他首先他是有钱，然后他才能变成明星。他和以前80、90年代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不是说你有本事你能出头，是你有钱，我可以给你捧成一个明星。你本身可能你唱歌跳舞演戏什么都不会，完全靠流量砸。国家记着，好像咱原先聊过这个话题。从去年开始，国家已经开始处理这个事换个话题，前虎能剪下李自成吗？李自成不讲了，那是明末的。流浪二放不了。现在是啥？有的是你看《流浪地球二》，他给你打《满江红》的票，洗票；还有一个是啥呀？就是院线现在应该已经被资本控制了，比如说万达，它本身也是院线嘛，它的能量就很大。我想给谁拍片儿，给谁拍片儿，懂吗？你跟我关系好，假如说我是投资方，我就给我的电影拍片多，因为这事儿冯小刚怼过万达嘛。垄断了就完蛋了，这英文叫啥不认识啊？达瓦，达瓦里，谢谢兄弟，你把那后头那俩字打全了。袁崇焕和岳飞是两种人吗？你不，袁崇焕已经被我批倒批臭了，岳飞是正经人啊，岳飞是正经人。袁崇焕本身这个人就有争议，这个没有必要去说他，这肯定是个坏人。岳飞是好人。现在的问题是，你要应该问的是啥？是于谦和岳飞是两种人吗？对吧？于谦都被我已经给否定了。于谦也叫少保啊，但是他那个是虚假历史捧出来的。岳飞没有问题，真的吧？跟你说个啥事儿呢？就是国庆这一帮是吧？这一个礼拜我基本上没咋看，因为过年嘛也是懒，天天带孩子玩游戏。还有一个啥呀？从去年看到现在看够够的了。下一期不讲那谁了，不讲汪直了，对吧？原计划是讲汪直，但是汪直那些事儿其实没啥可讲的，剩下是豆腐账。下一期等我研究研究，我再看《宋史》。我接之前那个讲宋徽宗靖康之变那个事儿，我给你讲讲岳飞。岳飞跟毛文龙差不多，这老弟说的对，哎，你觉得于少保是好人？你系统的，因为啥呀？我一看你说这话吧，你我的视频你看的吧就不够细致。另外一个有兴趣的话，你把。于谦和宣府总兵杨洪，洪那是正统，正统13年前后的具体的资料，你翻一翻，你就能看出中间有问题来了。 看完《宋史》，岳飞要够呛。不，看《宋史》，我先直接告诉你定论：岳飞本人是一点问题没有的，知道吗？岳飞没有你们想象中的能量那么大，岳飞不是军阀。岳飞在中兴四将里头排名垫底，什么中兴四将里头出道最早的是谁？刘光世，然后是韩世忠、张俊，这些人你知道吗？这你重温一遍，你重温一遍，或者你自己翻一翻，你光看我的，有可能我的逻辑你跟不上，我也不一定说的那么清楚，自己多一翻翻资料，自己想通了就好了。岳飞的身份是啥？岳飞身份枢密副使，就到头了，就相当于兵部侍郎，连尚书都没混上。前头那个三位，就中兴四将前三位，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他们的名头是啥呀？三镇节度使。唐朝知道吧，三镇节度使是一个名，基本上就到头了，领三镇节度使，然后还加一个什么辅国功臣的那个虚名，岳飞也没有。岳飞不是三镇节度使，而且人家张俊和韩世忠，人家的最高头衔是枢密使，你岳飞是枢密副使，还是大你一级。你再加上本身人家像人家那个刘光世、张俊，人家本身就是西北军户世家，就人家背后是有人的，是一个团体。你岳飞是什么？岳飞是啥？岳飞是人家我真刀真枪一刀一枪拼上来的，但是这个履历就决定了你不是一个小团体，你是一个个人，你能依靠的就俩人，一个是自己儿子岳云，还有一个好像是他女婿吧，你就这仨人。能力的话，你要说听高宗的话，你要说咱上去打玩命，那岳飞肯定是一把好手，对吧？你不打的话，以你的身份你上不来，就是因为啥？你忠于皇帝，然后你太能打了，哎，别人看你想想，最后处理岳飞的时候，动手干掉岳飞的不光是秦桧，中兴四将里那个张俊，是不是他跟秦桧一起找的岳飞的毛病，对吧？说岳飞反叛的是谁？是张俊，是武将。武将内部都已经出现分歧了。政治和情商有问题，这个你也不能说人家岳飞政治和情商上有问题，能混到那个份儿上，情商差不了。哎呀，情商差不了，只能说啥，他是当时利益斗争的一个牺牲品。就是你举个例子，他跟谁很像啊？就和二战时候的隆美尔很像。我现在细品一品，就特别的像。隆美尔是希特勒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没有背景，没有背景。西线进攻苏联的时候，全是原先德国那些旧军事贵族，然后他去弄非洲去了。他为啥去打非洲？他也想去西线建功立业。对不起，人家不带他玩。最后为什么他服毒自尽了？然后希特勒压力太大，谁也动不了。前头姓冯的那些人，希特勒一个都不敢动。最后没办法把隆美尔牺牲，也是个冤案，也是个冤案。谁会暗害希特勒？你记住，隆美尔不会。哎，龙长这无毒跟你打招呼呢。岳飞的军饷哪来的？宋朝吧，我研究的不太透，但是原先我看过一个说法，宋朝已开始已经和明朝一样了，就是武将带兵打仗，你的军饷后面应该是由兵部给你往前输送，大概是相当于明朝，就相当于明朝的兵部，就是秦桧负责你的军饷。然后为了控制武将不会反叛，因为 宋朝没发明明朝那种状态啊，就我派一个监军太监，或者我派一个监军的大臣，没有，就是武将出去挂的衔儿，全都是招讨使或者是宣抚使，就是一把抓，就是兵权太重，没有限制。他只能靠啥呀？后勤我限制你。然后宋军去打仗的时候，带后勤大概就带十天的，不超过半个月，就是你折腾不起什么大风浪的，这就好麻烦。感觉这谁说的这个啊？韩剧之男感觉岳飞后期军饷开始打土豪分田地了。这个等我录视频的时候吧，我大概我提一嘴的，不是岳飞打土豪分田地，是什么？就是金军南下，宋徽宗赵构在北上抗金的时候，因为动兵过于频繁，他那时候财政有点跟不上，财政跟不上的话，他需要额外征税，又征免夫钱，然后南方的那些世家大地主就不喜欢，就抗拒，然后高宗就发明了一个词儿，但是这个史书上不太好找，具体是咋操作的不知道，叫复土均田，就是凡是我北上拿下来的土地，我重新把这个田分了，原先是谁的我不管，凡是我打回来的土地，你像前头那武将的话，你可以直接给我分了之后交上来的赋税就卖，甚至那个地就是可以啥就卖点也行，分掉田地换军饷。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制度的话，这个有点讨人嫌了，因为啥？你分的都是原先大地主的地啊，得罪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打下来的土地分给士族，哎呀，没有特别准确的记载，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太敢直接说出来。但是好像有人提过，就是北伐的时候实行什么军屯，就这块地打下来，因为属于交战区，你交战区的话你没有人呢。北军南上的时候，就是那个南军北上的时候还好一点，北边南下的时候屠城啊，屠城就那片地方没有人了，那你没有地没有人种，你说你分给士族确实也是可以的。哎，你这老弟，你这句话说的对，就是这帮人拥护谁，觉得谁是合法的，就完全看你土地如何分配。你土地分配如果符合我的那个利益，那我就承认你。这个思路是对的。如果真的迎回二帝，会出现两都之战的情况。哎呀，那个岳飞北伐的时候已经是南宋绍兴十几年了，那个时候宋徽宗早就已经挂了，然后宋钦宗呢，那时候也离挂不太远了。另外宋钦宗本身是宋高宗赵构的弟弟，临时抓上来的一个傀儡皇帝，他也没当几天皇帝。那你觉得以宋钦宗战俘送回来的一个前朝皇帝，你觉得他有资格和那个高宗赵构拼吗？没有。所以说迎回徽钦二帝这个理由根本就不成立，是编的。你知道吗？岳飞功高盖主也是编的。然后说岳飞跟那个宋高宗讨论立谁为弟弟问，就是问立谁为太子这个事儿，也不是正史写的，全都是别人给编出来的，是不是真的咱打问号了，知道吗？我觉得都是假的。 这不是龙城大威，你跟谁较劲呢？那是点缀的缀吧？阿缀那个兄弟，你没事看看我之前的视频。宋徽宗，到辽国之后的事儿，基本上都是南宋这帮被徽宗收拾的士大夫，应该叫啥呀？应该叫旧党，就是保守派。他们给编出来的。宋徽宗在辽国那边待的好着呢，你知道吗？人家在辽国那边又生了十好几个闺女儿子，哎，辽国为什么一个女就是女真人，那个就游部落水平的那个一个政权，连政权都谈不上，突然能变成一个国家，它完全汉化了，你知道吗？金国就是你，它就是一个女真的部落，那金国你可以视之为啥呀？就是北宋，它是北宋的延续。只不过啥呀？皇帝是女真人，皇帝是女真人。你再看那段战争史的时候，你知道大将是谁？就是南下大将肯定是女真人，完颜宗弼就是金兀术，但是手底下打仗的全都是汉人呢。你可以把它视为啥呀？中国传统汉族内战也可以，没有问题。女真人才有多少人呢？写中国字儿，对吧？金国的皇帝写汉字，文写的还不错。宋徽宗教出来的。做比心有惊喜，这是比心吗？还是这么比心呢？你这个兔子，你这骗人的嘛！心已死，你烦，这个比心是骗人。宋金对峙和北魏南梁对峙差不多。金国有点什么意思？有点像那个隋唐以前那个北魏，知道吧？就是契丹。契丹把北边统一了之后，基本上汉人。都本来是二等公民，后来他发现自己人口太少，又没文化，他和汉人迅速的就混了。金国也是这状态，啊？经过几十年之后，他迅速的就汉化了，没有任何区别。他保留任何本土的那个文明了吗？没有，他跟清朝完全两码事儿，你知道吗？啊，鲜卑，对，鲜卑，北魏是鲜卑，他跟清朝是两码事儿，清朝啥剃发易服。衣服啥文化都给你消灭掉，人这虽然都是一个地方过来的，你知道吗？但是那两拨人的那个手法完全不一样。千户，你祖上是不是清朝八旗贵胄啊？不是啊，八旗贵胄我就不可能在辽宁这个小鬼地方待着。旗 人应该在哪儿？正经，如果是八旗贵胄的话，第一步你得出山海关，然后上三旗的，你有可能你就留在京城了。然后呢，清朝女真人南下的时候，西安、武汉、南京、广州，你像这种要害的城市，哎，八旗旗人是贵族吗？都在城里待着，我肯定住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啊。我东北四线城市的，你说我是贵族，我疯了，哪个贵族往这地方跑啊？监护是被发配的，你发配的那不黑龙江吗？您够大，这就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人吧，受90年代以后那个港台剧和那个媒体影响。 明明家里都住在哪儿呢？都住在那个就是东北深山老林里了啊，住在那个满族自治县大山里头，然后还得自己说着自己是八旗，在哪在旗啊，这个旗那个旗，那个、都逗自己玩的，你知道吗？那就逗自己玩的，在旗的人家都在大城市待着，知道吗？最起码得是个省会呀。您了在深山老林里，那就不带你玩儿，你知道吗？而且朕说啊，我跟你说，淮河以南没有旗人，淮河以南没有旗人，就是唯一清朝1912年退位，唯一保留了一点旗人呢，就在北京城和天津城，就这俩地方，除了这两个地方以外的旗人被杀的干干净净。听说千户坐拥千万家产，我有几十万的饥荒。真是满族，满族是满族，确实是满族。1960年太平天国的时候，南京啊、武汉啊、整个南方的重要城市，进去了的话，不由分说就是杀光抢光，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就像那个1644年清军南下的时候，太平天国这帮人首先我也要占地方，要抢军饷，对吧？为了军饷没办法，那你正好全国的那个财富都被你旗人占据了，那不杀你杀谁呀、啊？对吧？你是所以说你看历史啊，你说太平天国杀老百姓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因为我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不杀农民，只杀大户，哎。但这还不算完啊！1860年太平天国杀了一波，其实武汉和南京就被屠了，然后曾国藩他把南方占据稳定了之后吧，慈禧。又从北边又调了一部分旗人去，又把广州啥那些城市又占了。然后辛亥革命的时候，辛亥革命的杀伤力要大于太平天国啊，孙中山带领的革命军见旗人也是见一个杀一个，比太平天国还要狠，因为辛亥革命的影响范围更大，你知道吗？从广州到南京、武汉一直到西安全都被杀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就包括东北和内蒙据说都杀那个旗人啊，因为他们也革命了，就是为什么后来孙中山提出叫那个五族共和，提出这句话的前提条件是啥呀？所有有反抗能力的旗人已经被我杀干净了，知道吗？你对我没有威胁了，我才提五族共和，你知道吗？如果没有杀干净，你继续假如天天张罗要复辟，你还有武装，不可能说这句话，知道吗？那就是继续革命，革命到底，啥时候杀光了之后，民族团结才能提民族团结这个事儿。先杀干净了之后，民族团结。满清投降了之后，京城里的旗人吧，顶多就失业了，生命没有危险。但是后来啥呀？你后来张勋复辟，然后溥仪跃跃欲试，然后就给北洋那波军阀惹毛了嘛。然后傅作义那也算办件好事儿，到那嘎直接上那个现在故宫那，溥仪限你几个小时，能拿多少拿多少，马上给我滚出紫禁城，这个地方要变博物馆了啊！复辟失败了之后，有很多旗人。但凡有点条件的，京城他都不敢待，他也害怕。京城万一哪天风声一变，也杀人呢。啊，冯玉祥，总提傅作义，冯玉祥。然后哪儿最多？天津最多。天津那时候就是天津现在那个五大道，原先是外国使馆区啥的都在那儿。哎，那一片儿。哎，我还去那儿溜达过，临川拜湖东， 谢谢临川白胡同兄弟啊，你这个名是啥意思呢？我是啥呀？我是满族，因为啥呀？我爷那一支确实是辽宁本地的，但是我们家除了我爷以外，有奶奶呀、姥姥、姥爷啥的，好像往上一倒，全是山东，全是山东。辽宁啊，没有多少纯正的，哎，也有，就是辽东山里头，你不会是包衣吧？不能，我跟你说，你要是正经人家八旗贵族的包衣，你包衣的，你哪怕你是我是菲佣，就相当于我给人家那个打工的，我是菲佣，那我大户人家也住在京城，住在大城市。您了住在农村，你说我是大户人家的包衣，人家哪个大户人家还住在乡下？对，包衣也跟着进城了。千户是汉改满吗？我还真是身份证小时候改过，哎。小时候那时候吧，没有这概念，办身份证的时候就无脑，就是小学报嘛，到年龄了可以报身份证了，就大家都填汉族嘛，爸我就都也就是都随那个交上去了。交上去之后是谁？家里人提醒我，哎，他说少数民族是不是有加分呢？然后我那时候我妈一寻思也对哈，然后又拿身份证又上公安局去找啊，一年费挺费劲，那时候改身份证。你要不找人，正常手续是很麻烦的，哎，改过来了，因为我爸是满族嘛，然后就改成满族了，最后发现一点用没有，一点用没有，一分都不加。表妹，我是壮族。你家姑娘是哪个族？天的也是满族，随我，其实无所谓了，无所谓了。你除非说特别少的那种那个小的少数民族，剩下的话，你像满、蒙、回、新疆、西藏的藏族，都不是少数民族，他一点都不少。壮族加分啊！广西壮族自治区啊，广西那么大个地方，回族加分吗？不加了，我们这回族也不加分啊。那可能分地区，蒙古族加分那分哪儿吧？分哪儿吧？辽宁因为跟那个蒙古我们是挨着的嘛，我们这没听蒙古加分啊。咦，金宝爸比，哎，上2回没看着你呀，金宝，哼，哎呀，汉族也加分，范仲淹、文天祥有问题吗？文天祥没有问题，范仲淹呢本人好像问题没啥，但是范仲淹的后人你是知道的，哎，范文成，哎。在是清朝灭明朝的时候，他是带路党啊，这个就非常的讨厌，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另外有一个问题，范仲淹在是典型的宋朝士大夫，你说他是个大地主，大地主，大地主的特点是什么啥？就是这个村子恨不得都是我的，然后守望未来963。哎，这个兄弟，这个名儿是头一回见着啊，是吧？一般如果你是一个小地主的话，假如说人没了之后，老了之后，就这些产业，家里如果有几个儿子闺女，一分就完事儿了。当你的那个家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开枝散叶， 他们那时候就会下啥呀？家训，就会定家训，家产不分，然后按照股份制分大房、二房、三房，一直一直按股份那个分钱，但是不能分地。就是啥呀？我这个企业如果一旦分了的话，会没有竞争力的，知道吗？范仲淹他家就是这种，也就证明他家的规模够大了，规模够大了。我的妈呀！错，这我媳妇这局太甜了，我有点受不了。沈家和和沈家族有沈家哪个沈家？我们不知道啊。媳妇儿给拿了几个橘子，没想到这个橘子这么酸。今晚不整两口啊？今晚这过年了，过年真是不敢喝了，不敢喝了。你媳妇儿是原配吗？这什么话说的？哥结婚很晚，你知道吗？不离不弃，而且你不知道东北娘们结婚之后的状态，你知道吗？千户完颜够他妈给那个他生爷的，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我之前视频去吧，你这回胡说八道了。哎呀，你不知道现在东北娘们有多厉害呀！结婚之后吧，人家就一条心念，姐这辈子没有离异，你知道吗？只有丧偶。知道吗？就跟你血拼到底，套住了，你知道用股票那讲话套牢了。不是冤家不聚头，太棒了，嫂子在屋里。一块儿闹三上吊，要不体格好的人家跟你玩命，你真整不了。知道千户为什么一个月来一次？所以我40岁还单身，不会吧，兄弟？婚该结还得结，你知道吗？婚还得结。原先我记着，我去年那时候在别的平台就跟他们讲过这个事儿。为啥古代一整讲叫成家立业，就成家在前立业在后。因为成家对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锻炼，就是在法律上约束你和这个人要过一辈子。没有特殊变化的话你是不能离的，你没有正当借口你怎么能离。然后你想想现在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脾气都大。那两个人在一起你没事，你记住，结婚要么结婚前要么结婚之后。天儿吵架肯定要打，最后你需要分出个胜负来，两边最后各退一步，画38度线，咱停火就差不多少，这就磨合成了。然后你经过这道坎儿之后，然后那你之后再干什么就应该都没有问题了，你去闯社会，你去经商都可以。你像原先吧，这个不确实不是笑话。你像原先我们在征兵的时候，你像结婚年龄的话始终是还大于那叫什么来着，就是征兵年龄比结婚年龄略小一点，假如说你可以16当兵，但你18才能结婚，知道吗？就是有的，这是玩笑啦，这是玩笑啦，就是说敌人我跟你说还相对来讲好对付一点，但是你要说结婚了之后，那媳妇儿比敌人还要难对付，所以说年纪太小结婚怕你应付不了。所以说适当的把结婚年龄提高了。世家大族像不像韩国财阀的那一种？世家大族像不像韩国财阀的高见吧？龙城大卫是高见，哎，你理解慢慢就理解了，结了婚之后慢慢就理解了。 宋朝和明朝，世家大族还没有像唐宋那么厉害，汉唐那么厉害。汉唐时期啊的世家大族，真就跟韩国财阀那一样，知道吗？你动皇帝没有问题，你要想动我，对不起，对吧？财阀哪天心情不好，我可以换总统，但是你总统动我，你白日做梦。你像汉朝开始，这个就很明显了，窦婴家、窦太后、窦漪房，没事儿就窦是那个汉武帝刘彻，你再折腾废了你，信不信？那你说我十几岁继位，我是个皇帝呀，对吧？你天天你是我奶奶，你不能这么逗我呀。最后为什么汉武帝一定要杀窦婴？对吧？你没办法，你家势力太大了，我必须干掉一个，我出出气。横陵二帝，那是桓，不是这个不熟。袁崇焕不是崇祯提拔的，袁崇焕就崇祯那个时期的话，提拔谁基本上是内阁说了算，你报给皇帝，然后皇帝同不同意的问题。那你那时候内阁都在捧袁崇焕，那你袁崇焕那时候牛吹得又那么大，换你是崇祯你也会上当，知道吗？你换你是崇祯，你记住你也会上当。二毛不说了，二毛最近有什么事儿吗？今天到几点？哎呀，我的正常水平啊，10点半多点，11点，就行了。你没看我现在我喝的这是浮尸膏，讲大毛二毛这个随便讲随便讲。之前不咋讲是因为啥？最近没啥新闻呢，就是一个跟臭要饭似的，就小泽同学跟臭要饭似的，给东西啊，给东西。然后俄罗斯这边就天天我就霍霍你，连话都不吱声。司机和他的哎那个司机和他那是总参谋长吗？和他的总司令吧，闹矛盾了。这个情节有点像什么呀？记着之前讲那个老蒋那时候吧，就是突然出现一个啥事儿呢？美国扶持孙立人，欲替老蒋而代之。美国经常搞这个事儿，就是啥呀？我扶持你泽连斯基去打仗，你听话就完事儿了，你就拼，就你该怎么打我告诉你。但是现在你像乌克兰折腾这一年，眼看这国家已经楼了，国家已经挺不住了。一片残垣断壁，那你像泽连斯基，他心态也会变化了。他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没那么听话了，因为你这净往那歪道上带我。然后美国就有可能啥呀？找一个备胎，他那个那到底是总参谋长啊，还是他那个总司令啊？有可能就是备胎。就是啥，我扶持了你，你不听话，那我找一个想取代他。这个其实说实话很难，很难。这个套路只有在哪儿后来成功了，在南越。他扶持越那个朝鲜战争的时候，他扶持了一个那是名儿，真是想不起来。一直坚持到最后，但是扶持那个南越的那个是谁？李隼呢？还是谁？确实不听话。最后怎么处理的？也不是取而代之，直接被美国那个近身拿重机枪给突突在那个装甲车里了。美国亲手干掉了他。李承晚没有问题，李承晚一直坚持到最后，就是朝鲜战争那个签字儿。吴廷琰啊，对，吴廷琰是直接被干掉了，不听话，瞎折腾，那就没办法，就干掉了。 乌克兰，我怀疑啊，咱瞎猜的，这咱瞎猜的。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现在确实网上新闻天天在报，要给坦克给坦克，这事儿呢，给我啥感觉呀？就是美国忽悠德国，让德国给坦克，但是德国不想给，因为什么？你欧洲的坦克一旦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你就啥呀？你就相当于你间接参战了。你现在背后使坏，这个大家知道，但是你至少武器坦克这属于太明显了，你没露面还能好解释一点，枪啊弹药啊这都还可以，你坦克出现的话就相当于你参战了，你参战的话以后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没办法弥补了，你正常情况下你要是想支援的话，你美国你把你 M1 直接拉去不就完事了吗？这谁啊？唐旭东兄弟啊，谢谢。你要真想支持好，你美国你有坦克，而且美国的坦克现在已经运到波兰了，已经运到波兰了，具体有多少不知道，你要看原先给的那个镜头，少不了少不了美国说八月以后给，但是他现在之前已经不断的往那边再送了，波兰肯定有美国的装甲车和坦克，我怀疑有可能就是美国人在那边在辅导波兰如何驾驶美军的坦克，为什么？因为下一步肯定得打波兰呢。但是现在美国人特别尖，他说我现在尽量是后出手，我先把德国添进去，对吧？哎，你正常情况下，你像法国他说不动，法国主弹坦克好像也可以，对吧？人家也是军事大国，但法国他现在不好意思张这嘴，那你英国也可以送啊，英国挑战者你不吹也可以吗？对吧？你现在这事儿是你美英挑起来的，你现在正常就应该把啥呀，你美国那埃布拉姆斯你就开过去，然后你把英国的那挑战者你也开去打吧。都是美国人开吧，培训没那么快。去年怀疑下半年美军的坦克已经拉到波兰去了，坦克又不是飞机，对吧？你教你一个月你还不会呀、啊，你要说正经的话，开汽车的话，有个三天五天，你不就熟了吗？刘金，拿你电话给橘子打个电话，问问他啥事儿。美国会上 F-22 吗？那个不会。你给那个橘子打个电话，问问他啥事儿。嗯。刚才有人，我刚不是不是那个，刚才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卡了一下？是不是卡了一下？德国未来会怎么样？哎呀，德国真不好说呀。德国如果说他能挺住，那就是尽量不要直接参与这场战争，大不了经济受点损失，没啥太大问题。然后以后可能他的能源会被俄罗斯拿捏，嗯，但至少能活下来。我现在从上个礼拜直播的时候，我的观点是啥呀？乌克兰现在已经进入下半场了，你就已经，你直接你那里头有吧台的电话，你用那个电话了。乌克兰现在已经快有结果了，你下一步就准备打波兰，打波兰。波兰被种蘑菇的概率大吗？双方都很克制，你像。美国现在都不舍得自己的武器装备直接出现在乌克兰，就证明啥呀？双方都不想战事吧再升级。对，订那个 KTV 的那个房间，你朋友开歌厅。所以说你要是在乌克兰打，在波兰打，应该也跟现在这种情况差不多。 就看什么时候欧洲的那个地面装备援助能到，你信哥一句话，你知道吗？哪怕你德国的豹二、美国的 M1 上了乌克兰的战场，它也不好使。另春分去锦州有优惠吗？你来我安排你，你别有优惠了，对吧？我说话也不好使，优惠不了，我替你结，安排你，哥安排你。美国那 M1 90年代的时候是好坦克吗？是好，那是真的好。2020几年了，20年前的产物，20年前的汽车你拿到现在了，你看看还行吗？就不是那玩意儿了。另外这东西也分谁用，你像海湾战争，美国的坦克确实是露脸。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嘛，就是介绍美国那个埃布拉姆斯 M1 主战坦克的。人家那什么那个装甲师那师长打完海湾战争回来之后，人家对着镜头老猖狂了，你知道吗？他说我在那个海湾战争里头跟那个伊拉克的装甲师正面对决，一辆坦克没有损失，我就是我的坦克在正面大概是不到1000米的距离，几百米，那这林川白宫可以了，兄弟可以了，谢谢，客气客气。就是美国的 M1 坦克在伊拉克被他是被伊拉克的T60还是T72就不知道了，正面接了一发炮弹没有事儿，但是是正面啊，不是侧面，距离还比较近，几百米距离，那是美军装甲师师长老牛了。但是后来美国在伊拉克撤军了之后，然后美国不把那个坦克和那个装甲车不交给他那个。当地那个伊拉克武装一部分嘛，然后你会发现，就是美国 M1 坦克的神话就被打破了。经常看那种盖儿都被周了那种的，履带也炸掉了，啊，炮塔也被周翻了。美国能打赢那场战，首先是啥呀？就是不对等。天上伊拉克没有飞的东西，跟瞎子一样。你现在你如果把美军的坦克或者是德国的豹二，你再拿到乌克兰战场去，对吧？上头有卫星，中间有那个高空侦察机，底下还有无人机，和伊拉克一个下场，没有用。你再好的坦克，你架不住狂轰滥炸呀！你打不了别人，人家打你，你挺得住吗？挺不住。如何评价明年3月俄罗斯大选？毫无悬念，毫无悬念。支持率掉到俄罗斯原先人家选举的时候，真事儿啊！你把你的所有的反对派加到一起上，你们就是打个比方，你两个、三个、四个加一起，你的选票加到一起，1/3都过不去。整不好就20%几，普京人家我的支持率掉到70%算我输，就没有悬念，你知道吗？民族特性在这儿，你知道吗？美国啥？美国、英国是受资本、受那个他那套资本理论，群众被忽悠的，哎呀，互相喜欢扯皮，你知道吗？他们喜欢扯皮。但是你像中国、亚洲所有国家，包括俄罗斯，还有包括以前的德国，文化特别传统。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喜欢强政府，就崇拜强权。哎，一提普鲁士，哎，皮斯麦，希特勒也是一个铁腕人物，对吧？你一看人家喜欢那个人，对吧？叶卡捷琳娜，要不就斯大林，斯大林口碑现在也很好，你知道吗？已经给那个证明了，都喜欢这号人物。你说你选举，你再推选出来一个那个候选人，你说他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你如果政治主张和那个普京是一模一样的，那你干脆就给普京打下手就完事儿了嘛，对吧？我给你任命一个官职就完事儿，你就不要闹了。那你要说和普京唱反调，你开国际玩笑嘛？南棒比较特殊， 南半是被美国控制了吗？南半那个选举不都是操纵出来的吗？日本不一样，也是比较喜欢强权铁腕人物嘛。亚洲都这文化。所谓的阉党，这你话这聊天又聊到哪儿去了？哎呀，东一撇西一撇。安倍去了，哎呀，安倍，有不明的报道，来历不明的报道，说安倍那时候是背后组织了一个小的那个团体，对美国不利，就是他那时候有什么，就是我想在日本国内组织出一股力量来，然后把美国的势力从日本给挤出去，然后刚冒头。就被干掉了，日服第一南京。现在呀，啥叫大国博弈呀？我们现在一般和美国，你看现在是貌合神离，在竞争，但是不斗破。然后现在只能是从周边的小国下手，就是啥呀？日韩现在受美国影响，那我们尽量就是啥呀？就是给他美国的势力挤出去，你挤不出去就搞乱他。然后对周边国家大国嘛，没办法，我一直这个理论就是小国没有那个小国没有中立这一说，他肯定受大国影响。大国如果不干涉他国内政，那就不叫大国了。最明显一个例子，中国不会出坦克，你做梦去吧！俄罗斯那么大个国家，有的是那坦克，还修不修复就能上。最近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啥？越南，你看了吗？越南前两天两条新闻，一个是啥呀？就是越南同意以中国标准建一条高铁，纵贯越南的南北，就差不多从河内就是一直干到最底下，就是印支半岛的最南端。这就证明啥呀？他和咱们走得近了，要不然不可能说以中国标准修一条高铁，他只能咱们修，全套咱的技术。然后和这个新闻。可能比这早一点还是晚一点啊？然后有一个新闻，是越南的主席，再加上他的总理，好像是因为反腐吧，辞职了。然后我刚开始没理户，我寻思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内斗啊！我寻思是因为内斗什么？我也没深研究，后来就看别人说了一嘴。他辞职的那两个人是啥呀？是越南，越南也分两派，一派是传统的保守派，就是以强调以国有制、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就和我们差不多，和我们以前差不多，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然后适当的改革开放，然后辞退的那两个就跑了，那两个是越南的南方人啊，是南方人，他们的主张是啥呀？亲西方的。就要求越南全面市场化，然后这两个人是典型的，就是美国去受西方受美国西方影响的，在越南的内斗中被挤兑走了，也就是说越南现在肯定是受我们影响，也开始啥呀，就是和我们呀现在搞的一样，就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适当的市场经济。原先叫嚣的那一帮，就是提倡呀民营经济、市场化、完全自由化的那一波，被打击了，就被打击了。我们现在越南北方派掌权了，他那个具体北方派、南方派我也不懂，但是从那个经济体制上，肯定是以国有经济为主的这一派现在是占上风的，那俩是美国派的。你说的反正有点直白，对，反正是亲美的，亲美那两个人，哇，那两个人，人家资历是很老的，你想想，一个是主席，一个是总理，一二把手下去了，然后背后操作的是谁？背后操作的是原先人家那个越南的前一任书记， 年纪很老，资历很老。这对咱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这绝对是一个好消息。越南呢，原先我也说过，就是对我们的经济是有一点冲击的，毕竟它的模式跟咱一样，我们也是有意的让越南复制我们原先改革开放那个模式。然后现在唯一的好处是啥呀？越南毕竟市场小，它接手的都是我们现在要逐步淘汰的低端制造业。然后呢，等以后又是啥呀？现在我们要搞东南亚一体化嘛，经济一体化，它就变成了我们什么？就变成了我们就是经济链条中的一环，这谁说的？来个胸口碎大石，这话我在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都乐了。我说哥，给你演一个胸口碎大石，无以为报，是吗？现在都这体格子了，碎完大石就可以直接烧了。没什么才艺。哎呀，那是去年的。说这话，哎呀，不是去年。说这话，我直播一年多了。我是2021年的下半年，年底那时候，刚开始播的时候说的。我说大哥，无以为报，只能给你表演点才艺了，对吧？也没啥才艺，肥卡。897，你和之前那个963兄弟，你俩是一起的吗？你俩像是组团来的。千户看狂飙了吗？没看，不看电视剧，不看电视剧。狂飙是啥意思？我看那意思，现在短视频，房价能讲吗？房价有啥不能讲的？那个最近短视频推的那个狂飙的那个段子挺多，但是那种现代的带一点就是黑社会的剧不爱看，扫黑的。我跟你这么说吧，近十几年你扫黑的剧都是扯淡，没有黑。你知道原先我们搞过一个什么千户严庄那本书看了吗？别人给我发了，我没看，有功夫再看吧。2000年以前，你要说扫黑有那个有，2000年以后，尤其近十几年没有。刚开始叫打黑，后来也经常提到这个词儿，但实际上你知道打黑打的是谁吗？打黑实际上属于变相的反腐。打黑的时候都说了，我们不是为了打黑，我们是为了打。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那打的是谁？打的是官呢，那不还是在反腐你现在上街，你不信？你说你家里头没有点，你出事儿的都是啥呀？我爹是谁谁谁，你说我叔是谁谁谁？你家里头没有人，你上街碰着事儿了的话，你敢那么招摇吗？你跟人撞车了，说话都不敢大声，你还说你还扫黑，哪有黑呀？所以说，现在电视剧扫黑这种题材，全都是凭空捏造、虚构出来的，知道吗？你要说反腐，有的是，但是这个题材吧，还没法拍。哎，你天天你看新闻，哪有黑吗？这不都反腐吗？你国足有这个有那个的，哎。千户可以看看《三体》这本书，挺有东西的。我书架上有《三体》。《三体》是啥呀？我也是看了高晓松的介绍，高晓松说《三体》如何如何。然后呢？然后另外一个人，《三体》拿了奖了，不嘛？但是有一个啥问题呀？《三体》这本书，你看啊。他从国内没火，他有点像那个莫言，你知道吗？ 莫言那个书也是在国内没有什么反响，然后他在国外拿了奖，然后高晓松说这本书如何如何，我那时候还是挺欣赏高晓松的，挺有才，口才啊逻辑还是可以的，虽然说立场有点跑偏，他那节目录的质量还是挺好的。但是高晓松是一个文科生，假大空，对，也叫矮大紧。然后呢，高晓松他是个文科生，他写歌啊写文章行，他和理科生的那个思维是不一样的。写三体这是谁？写三体那个刘慈欣，人家是个理科生，对吧？我也是偏理科的。然后我在看三体的时候，我觉得写的还不错，但你要说如何如何达不到。我小时候看过科幻类的小说，这很可惜啊，我小时候是八几年，九零年左右，你知道吗？就是没上初中以前看过几本，就是那时候小说没有长篇的，都是中短篇的合集，我觉得写的挺好嘛，看的一知半解，小学嘛毕竟。但是2000年之后吧，中国就没有科幻作品了，全都是娱乐的作品。所以说就是啥呀，就是刘慈欣这本书，首先最近科幻作品少，它属于独苗。另外一个，刘慈欣那篇那个三体的开篇，他提到了那十年，他提到那十年，就是这个人为什么就是叫夜夜什么来的，他突然对人类不抱有任何的幻想了，把人看的就是都是坏的，就是他原先有一段非常不愉快的经历。他能从美国拿奖跟这个有那么一丢丢的关系。你想想刘慈欣在美国拿奖了，国内一嘴没提的。叶文洁呀，对对，叶文洁。三体那本书我看了一本半。第一本看了啊，觉得还行。第二本看了一半，觉得没啥，因为有个问题。高晓松和有一些人他把那个情节剧透了，我一看那个剧透啊，大概后头是什么，就是各个宇宙之间。就是啥呀，利益达成了一点平衡，你干不掉我，我干不掉我，要不大家一起死，这样最简单的这个逻辑。我一看这剧情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不爱看了。太科幻的我不太喜欢，那也不是特别的科幻。其实没有特别的科幻，动画片 B 站那边拍了个动画片，但是效果太渣了，根本看不了。然后电视剧这个吹捧的挺好，然后软件上可以试播前两集，我看了一下，感觉节奏有点拖，你知道吗？就是有点拖沓，没有那么宏大的一个故事，就是你能不能节奏稍微快一点。剧版的那些演员，演员都是好演员，然后风格也拿捏的也特别好，稍稍有点就阴暗的那种感觉也挺好，不要嘻嘻哈哈的，挺严肃的。电视剧比大明王朝还慢。哎呀，三体动画公司的剧情比动画上的多。哎呀，现在你包括之前咱刚开始讲《满江红》，还有现在的电视剧，现在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影视剧不缺资本，不缺资本，不缺演员，缺啥？缺好剧本。演员好演员有的是，一抓一大把。你现在你像那个咱我最喜欢的那个陈宝国呀、陈道明啊，无剧可拍。人家因为人家地位到了，烂剧我没法拍，人家不差你那点东西。然后好剧本现在没有，大家都属于歇业的状态。然后小年轻的演员没有办法，你像老谋子这回拍这个电影，也属于向利益，向啥呀？向资本妥协了，对吧？他得挣钱呐。现在张艺谋现在是一年一部烂片，因为他不拍片不行。你不，他不拍片，你咋吃饭呢？ 那个，这张艺谋还有个小媳妇儿，三个孩子需要他养。国师啊，都堕落了。陈宝国属于给他儿子铺路。确实确实，那前两天那叫什么来着？山河日月什么玩意儿？张艺谋五个孩子。哎，张艺谋前两个孩子到底判给谁了？他不是超生的问题，超生无所谓，你知道吗？张艺谋最大的事儿是啥呀？2000年那时候，他睡了一个大学生，一个大学生18、19，在校学生。然后张艺谋那时候有名，他不敢说。然后那个大学生给他生了仨儿子，仨孩子。那件事折腾挺大，小张艺谋30多岁，我的天！张艺谋那时候50了，那个大学生连20都没到，他不是重婚，他不敢重婚，他那属于没结婚，睡大学生正常，但是磕碜呢，对吧？你现在假如说你打个比方，你要是人家那个王健林他儿子，人家王思聪，人家睡大学生，别说睡大学生，人家睡一个大学的学生，他都没有事儿，人家就是那玩意儿。你张艺谋不行啊，你张艺谋50来岁了，而且你属于国师，你知道吗？电影圈里头你号称是中国第一大导啊，你干这事儿不道德，对吧？不违，他违法了。违法了，他不仅不道德的问题，他还涉嫌违法。因为啥呀？未婚就生孩子，这个是不允许的。没有准生证，没有准生证。2000年儿子就生出来了，然后他孩子上户口是啥呀？2012年不13年，陈婷，对，好像是叫陈婷，一个50，一个不到20，你这。那个年龄段男人不喜欢是，一般到那个岁数的话就不应该，就是你找一个30岁的有韵味的，也不知道咋的，找了一个大学生，就审美正常情况下呢，因为张艺谋年轻的小姑娘她应该见得多了，但那你应该喜欢成熟有风韵一点的，可能让人哪吒，但是你想想他压力就很大，你知道吗？50岁娶了一个10几岁的小媳妇儿。那你想想，人家图你啥，对吧？你图你长得漂亮，不可能啦。张艺谋长得本身也不怎么行，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那他妈这不逗乐子吗？就是你有钱嘛。那你现在你张艺谋没办法，小媳妇儿加上好几个孩子，那你他现在他得挣钱呢，迷茫的一龙。哎，谢谢兄弟啊，谢谢兄弟。那你现在年轻的找岁数大的，不就是为了图钱吗？你还能图啥？我先努力吧，兄弟。哎，说这想起来了，他呀，知道吗？就是张艺谋赶上好时候了。那你如果换到现在呀，他这事早漏了。你想想，他2000年那时候孩子就生下来了，然后上户口是2012年、13年，就啥意思？他幼儿园和小学根本就不能去公立园上，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户口，黑户。你也不对，你要正常情况下，你要是不上户口的话，黑户你上不了公立园，你只能啥？你只能那个去私立园了。你现在你慢慢的国家在打击私立教育，那你连上学的地方都没有。好像那时候说张艺谋找人从无锡给他孩子偷偷上的户口，但是是非常手段啊。但是这么说吧，人家有社会地位，还有钱，那个时候管得又松，上个户口应该不是啥太难的事。张艺谋老婆之前晒儿子美国奖学金，他儿子外国国籍，很正确。娱乐圈的有钱了之后都喜欢改外国国籍， 尤其是啥呀？你看他去哪国这个东西，假如说你现在公众人物，你甭管你是商人还是演员，你看你是什么国籍？你如果是加拿大国籍，不是，你假如说你是说英语那几个国籍啊，美英、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那你这肯定就不是啥奔着好事儿去的，你知道吗？你要么你就准备移民，要么你就是偷税漏税，没有任何就是正面的那个目的。因为这几个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为了避税。然后你如果说国籍是新加坡，或者你是国籍是北欧啊，迷茫一龙，谢谢兄弟啊，谢谢兄弟。如果你是北欧的、法国的，我都不挑你；或者是你是那个新加坡的，我都不挑，因为这几个国家对于税控制得特别紧。你去那儿肯定不是为了偷税，那法国的税比咱管得严得多，交一半税，遗产税，45%起。所以说，你看啊，就是包括原先谁来的，张铁林呐、啊，等等等等，他们都是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都是这些地方。你只要说英语这几个国家的，你千万别说是为了什么演戏方便。李连杰人家新加坡国籍，人家是为了出去方便。你去美英还有个啥好处？一旦出事的话，你可以申请政治庇护，哎，对吧？我们没有引渡条约。陈凯歌儿子把国籍改回来中国是因为啥？是因为你，因为国家把政策变了。你如果是外籍，对不起，你在中国你混不了演艺圈，不允许了，懂吗？你顶着外国国籍，你在中国演戏挣钱不允许了。那你陈凯歌，说实话，人家如果还有一点力度的话，以后想带一带他儿子，那不可不得改回来吗？审一时通过。通倭这个事儿啊，一是走私，一个是就明朝的通倭，一个是走私，一个是啥呀？勾结外部力量，对吧？还是跟内部斗，还是跟内部斗。我那天无意中翻了翻，我就想翻翻胡惟庸案和李善长案。后来，当然就是明朝正史上介绍的不细啊，介绍的不细。但是胡惟庸当时为啥就是死的那么惨？就是涉案几万人，胡惟庸当时就想干掉朱元璋，有一个说法就记载他想干掉朱元璋，然后朱元璋那时候部队看的都多严，那都是把兄弟对吗？这一这都十几岁20几岁一起从凤阳摸爬滚打出来的，胡惟庸本身他是摸不到兵的，然后胡惟庸那时候想邀请朱元璋去他的家里头。说他家里头那个泉水喷酒，这个东西到底成不成立也不知道。然后胡惟庸正这个应该是证据确凿。胡惟庸因为他是有身份在那儿，他有那个便利条件。他在通过对外贸易的时候，找了一个那是指挥使啊还是什么，从日本借了1000，应该那就算倭寇吧，就是日本的浪人或者叫武士、死士，也可以叫死士。就这帮人给钱不要命，就是雇佣军，从日本倒腾了1000这个玩意儿，然后还想通过谁呀？还想通过，跟蒙古就北边鞑靼的贸易，从蒙古借一点那个兵，哎，反正你记住，明朝的兵他弄不来，因为朱元璋看得紧，他从外头借两拨兵，想埋伏到自己家，然后。干掉朱元璋有这个说法，哎，这就是最早明朝通倭，胡庸那时候就干，哎，你想想明朝后期通倭都咋回事？从日本调兵啊，跟明军打都是故意的，都是国内有意为之的。审判狄仁杰的剧情，这个你不能说他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对吧？因为我之前跟你讲过，哎， 这个你熊亮，你个博点亮的，你不要什么东西都问，不要什么东西都问。这个原先我跟你讲过一次，从汉朝开始，这个事儿其实就有了，对吧？你像那个汉景帝时期，七王之乱，那是淮南吴王刘濞吧？吴王刘濞，哎，从匈奴那儿借兵。然后汉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造反，也是从匈奴那儿调兵，对吧？借外部的兵跟自己人斗，这很正常啊。李鸿章也通乌，他妈你对你你要按我那说法，李鸿章是他不应该通乌，他那应该叫通西洋吧？啊，对，李渊也对，李渊也是，李渊在跟那个隋朝斗的时候，他也从匈奴那个他是从突厥都调兵了，最后答应人家条件。差点没兑现，然后你想想安史之乱又干这个事儿了吗？安史之乱为了平内乱，唐朝又从那个突厥调兵，最后调兵来了之后，就像那个，就像把董卓喊来了一样，哇，人家来了之后实力太强，你还撵不走，人家把西长安城给抢了，哎呀，这种事儿历史上常有。回鹘吗？他不是从突厥调兵吗？那到底是谁呀？吐蕃回鹘借的回鹘兵，那是新疆回鹘兵。千户知乎上有人说你是阴谋论地摊文化，你怎么看？让他出个视频把逻辑捋一捋，他要能说得过我，你就信他。人身攻击是没有用的嘛。人身攻击是现在最卑劣的手段，你知道吗？耍流氓的手段，你说不过我，你就人身攻击，对吧？你有本事，你拿出点证据来，你也拍视频，对吧？你论一论。文铁军成天被人说，你看有一个人敢当面对质的吗？对吧？啊，你出本书，你跟我都说一下，我问你，就那逻辑有问题，没人敢。前几天有个啥事儿，我看整挺热闹。国内有一个所谓的经济学家啊，应该叫经济学者，就是那叫啥来着？任泽平，然后点名司马南，说司马南如何如何。然后司马南回击了一下，哎，你还好意思说我？然后你不自己寻思寻思，你跟恒大那点事儿，啊，后来我寻思寻思也对啊，我说那个任泽平活腻歪了，你知道吗？你现在这时候正查恒大呢，对吧？然后他正常，他任泽平他实际上他有事儿，你像这种时候吧，他应该啥？抓紧有能力就润出去，能跑就跑，你知道吗？但我估计跑不出去，他应该被盯上了啊！然后他还出来蹦跶，那不作你吗？2017年的时候，恒大一个月给他开100多万呢，你知道吗？雇他当那个什么战略经济学家，你说恒大雇个这玩意儿，一年给1000几百万，有什么必要吗？2017年那时候，恒大哪来那些钱啊？前两年就是15年、16年那时候，恒大许家印从美元，那不是他把恒大忽悠瘸了。我跟你说，这个不是恒大，不是他忽悠恒大，恒大多奸呢，那么大公司能值得他忽悠？他忽悠不了，是啥呀？恒大前两年的时候，2015年、16年那个时间段。从美国借了非常多的钱，知道吗？大概就是从美国或者是从世界银行，还有什么国际货币基金，这给居士打个电话， 给谁？ 居士，他又晃我一下，啊，问问他啥事儿，你帮我打听打听。然后有一个什么？这实际上是美国有意为之，他就是啥呀？美国想把美元 扔到你那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把泡沫推高，然后恒大以恒大为首的一波房地产商都在干这个事儿，然后就造成了现在就这么多那个与房地产相关的烂账。然后你现在你看现在恒大许家印他实际上他老实了，因为啥？前两天的时候，恒大的前执行总监叫什么名我不记得了，岁数不大，就是在那一个时间段就任恒大的总监被国家带走了，被国家带走了，接受调查去了，知道吗？就是你国家得查一查呀，你这个钱到底从谁那借的，借了多少，对吧？为什么借这么多钱？因为你账上那时候有那个现金流，然后你在不盈利的情况下，为啥你股东分那么多钱？对吧？这里事儿多去了。这个人被抓进去之后，许家印就老实了。他啥事儿？ 他说的他不结账，跟你说就知道是。 行，可以，你 我 行， 告诉爸啥一声，是吧？ 嗯， 记你账了， 行， 是吧？那意思。 对，那个许家印前两天公开表态，他咋说呢？他说2023年恒大有信心，一定能把未交付那几十万烂尾楼，交工，然后还保证这个，他不2万亿吗？许家印拍着胸脯说的，我肯定还，肯定还。为啥？他如果不还，挨个抄家，对吧？你要是还了呢，那国家就不管了，因为国家没有那个精力去挨个房地产商抄家，因为要抄的人太多了。所以说你现在就啥呀？判你一个斩监候，你先戴罪立功，把你的烂尾楼你先盖完。恒大现在挂名的烂尾楼30多万套，够他盖的。这30多万套如果都卖了，一套卖100万，一套100万是多少钱呢？30万套，一套100万，3000万，3000亿，反正能回点血。你像任泽平是有可能是啥呀？任泽平他的主要舆论就是支持市场经济，哎，就反对国有化，所以说他的立场是偏西方的，自由主义，有可能就是啥呀？任泽平，你前头出去卖命去，你带节奏，然后恒大他不有钱嘛，对吧？你雇他，然后你给他钱，就相当于我养这么个玩意儿。西方御用的经济学家，他哪门的御用学家？他原先的履历吧，是从清华和北大混过。你他说实话，他不是正经官方的经济学家。中科院院士凭司马南是口译劳动者，所以就是喉舌。司马南就是喉舌，人家退休了，人家是个退休的老人。你看人说的多好啊！我是东城区居民司马南，对吧？我以一个平民的身份，但实际上他的立场代表了国家，你知道吗？哎，你现在跟司马南过不去，自找倒霉。不是什么 KTV 都可以报我的名字，我又不是一个夜场公关经理，哪儿都好使。司马南本身他现在已经没有立场了，你知道吗？你看他的视频，他最多的时候一天5到6个视频，一天4、5个呀。我3周憋不出一个视频来，我都费劲。他一天4、5个，哪一个视频都10分8分，他基本上就是照稿念，你知道吗？往那一坐，照稿念，剪辑、灯光什么，估计都有人化妆。他现在就代表了官方的立场，哎，就我跟你挨个喷，你现在骂我的，你知道吗？国家都记本上了，那别看你现在蹦得欢，你将来保证拉清单。原先我不就说过吗？就是现在我让你说话，对吧？畅所欲言，哎，百花齐放。最后发现，哎，有这么几个人，你胡说八道带节奏，然后小本一记，早晚找得到你，懂吗？ 现在这个东西的话，因为大家都是带节奏，立场特别明显，没跑。嗯，哎，对了，那谁来的？那个张杰，他们给我发的啊，他们给我发的，我没看那个视频。张杰发了个微博，然后说了点历史。他原先其实不说历史的，但那个他发了一个历史，他说：“哎，唐朝以后，他其实和我们现在说的历史很像。唐朝以后，哎，世家门阀被打掉了之后，宋朝，哎，开始就是江南的民间的，他没说资本啊。”他说民间的地主崛起了，然后这个地主一直宋明一直到清到民国到现在依然存在，哎，然后他就提到了，他带呀带呀，最后就提到了现在有人鼓动什么土地流转，然后就又借这个机会再说谁呀，说那个温铁军，对吧？他说了，说某三农公知，那你记住，中国涉及到农业的学者就一个，就是温铁军。但是他那里头就明显故意带节奏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讲宋朝和明朝的话都是啥呀，江南的民间资本，我们从来没说他是地主，知道吗？当然他也兼并土地，但是你想到清朝特别是民国以后，因为商业发达了之后，就大家对土地不是特别关心了，特别是啥？特别是现在，他讲现在，现在哪儿还有地主了？因为国家已经土地公有制了，你现在只有民间的大型的商业资本，民间资本根本没有地主。你现在你是地主，你得愁死，你种苞米、种水稻，它不挣钱，对吧？那你说张杰为啥往这上带，就是故意把节奏带跑偏，哎，明明是啥呀，江南的民间资本在作妖，他说是哎江南的大地主阶级，然后拐他到现在的时候，说现在南方的地主鼓动私有化，然后拐到的，哎，转移矛盾之后又转移到那个温铁军身上了。你现在啊，张杰和温铁军算是杠上了，这俩人。对，龙城大威他说的这个对，人家文教授的啥意思是，你从建国之后，你无论是国家第一步工业化，还是后来的你那个改革开放等等，你把农民牺牲了，你这近50年、60年、近70年，建国70年，你把农民一直就牺牲，一直牺牲的是农民利益。你现在城里的都已经20万一平的房子了，对吧？你不缺资本，你是不是回流一下？你建设新农村，但是人家从来没有说过要改变土地性质这个，张杰在往那个歪了带，一打眼好像那么有道理，一品都不是那个玩意儿。你像我的立场就比较坚定的，你知道吗？资本就不要去农村，你知道吗？资本不要去农村。国家2010几年的提到一个啥词儿，叫提振乡镇，你知道吗？就增加乡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城市现在已经不提了，差不多了。资金往乡镇去，农村你出来之后，你进城可能有你太费劲了，房价太高，你可以就近找一个乡镇，对吧？能住上楼，有取暖，有那个水电煤气，那就可以了。你资本真正到农村去，中国这么大，全都是村子，这个资金谁监管呢？这钱咋花？你控制不了。话说的很容易，是吧？哎，给穷人发钱，发得到穷人手吗？真是。让农村人进城，顺便还能给房地产接个盘。那破房子还能有人住，然后你把土地腾出来，大农场，用现代化农场，这个温教授提过，知道吗？部分地区是可以用那个美国方式那种的那个大农场那种作业方式， 种地的，挺好嘛。前后对心学有研究吗？没有，心学我怀疑是一个假的东西，忽悠人的。数字人民币啥时候推广？粉丝就算胡惟庸干掉朱元璋，他怎么收场？胡惟庸干掉朱元璋以后，朱标不就继位了吗？朱标继位了之后，朱标突然继位，年龄不够。胡惟庸被干掉是洪武十几年，那时候朱标才多大呀？朱标年轻继位的话，他控不住场。胡惟庸他背后实际上是他带着原先朱元璋原先老家的一帮嫡系，就是他代表的是淮西派。为什么杀胡惟庸那时候会牵连好几万人？文臣武将，京城还有那个地方，那老多人牵扯进去了。那谁呢？朱元璋是最难办的，因为他权力太大了，而且他那个手法还特别狠。朱标不行。秦桧看过万历十五年吗？肯定看过呀，肯定看过呀。胡惟庸已经把文官武将对朱元璋，他的朱元璋那时候啥呀，可能也是想搞类似于社会主义那种性质的，哎，对下属是比较严格的，肯定是有一些人不满的啊，我要死要活，我跟你都当皇帝了，分配给我的太少，这种人大有人在，你知道吗？分配不公。蓝玉哪个派的？你看我的视频，蓝玉就是想希望自己家的孩子能当太子。朱标死了之后，他想他朱允通是他们家孩子，跟他有血缘关系，夺嫡嘛。他也不算哪一派，到他那个身份没必要那个，说实话你到他那身份，大将军身份也到了，赏赐也够了，他没必要折腾，还是为了夺嫡，为了后代的考虑。蓝玉就是岳飞，不，蓝玉和岳飞完全两码事。朱文正能和胡惟庸抗衡，差点意思。胡惟庸是胡相啊，丞相，而且他身后还有李善长。胡惟庸和李善长他俩是有姻亲的，你知道吗？人家不是说我胡惟庸是你李善长提拔起来就算了，我是你提拔起来的，我是你的学生，这还不行。他两家还有姻亲，但稍微有点远啊，好像是胡惟庸的兄弟的孩子娶了李善长他们家谁家的闺女，是大概这个意思。那也算姻亲。蓝玉和李靖一样嘛，蓝玉和李靖一样。不太一样。蓝玉和谁是一样？蓝玉是朱元璋为了给太子朱标接班特意提拔起来的。然后就是北伐捕鱼儿海那一仗，说实话你选别人去也可以，像耿鼎文呐、还有那时候还有一些就是和朱元璋的同辈人可以用。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像耿炳文还有武定侯郭英，他们的身份已经太高了，不能再用了，再用你朱标就没法控制。然后耿炳文和就是 特别是武定侯郭英，直接就让你咱能不能就是养老回家二线，你找个远点地方待着，你就不能再让你立功了。然后把蓝玉提了起来了，蓝玉和朱标年纪吧没有直接的记载，但他俩年纪应该相仿，称兄道弟，对吧？朱元璋这一辈的人，我全让他退了。然后朱标，你看你当皇帝，你是未来的皇帝，蓝玉是你把兄弟，对吧？称兄道弟的。然后他当大将军，你们哥俩去控制天下，不多好啊，对吧？朱元璋也是靠他原先淮西的那把兄弟，不坐江山的吗？你都得靠一拨人。朱标不死，就不可能会出现蓝玉案，对吧？今年回老家去售楼处问，新房好像没降下，也没降下来。我们这也有房子在卖。新房子照2020年高点的时候，大概调了有百分之不到20吧，不到20。你去打听，你多看几回，然后表现出你要买，然后你再跟那个经理去谈有没有折扣，保证有。哎。我买的降了1000什么玩意儿？降了1600，你这数什么1620啥意思？到底是一平掉了多少？房产税有点不好推，阻力确实很大，阻力确实很大。现在有一个啥问题啊？就是影响国家推房产税，现在就是房地产商的那个和地方债太多了，他现在需要去库存啊，一平掉6200啥的，我们这房子才6000，谁知道啊？就是我原先听说重庆、上海还有深圳试点房产税了，你们现在有没有在这些地方呢？就是你告诉我房产税现在到底征收还没征收？虚伪，今天你来晚了。你买亏了都是好办。我去年那个时候跟南京的一个哥们儿，我说你现在想卖房子，抓点紧，咬牙就卖。卖不出去你就降，三天没人打听，你就1平米降1000，抓紧卖。现在是半山腰，是在做下降前的预热。上海和重庆征收了，是全面征收吗？就是跟那个房产税。制定那个规则一样，你只要60平以外的个人名下的全部征收。上海收，但13年以前不算是啥意思？2013年以前的旧楼不收？因为我有一个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重庆、上海和深圳现在的房价掉了，但是掉的没那么厉害。它掉的不厉害，证明就是房产税现在没有完全的执行。你看，上海只收新购买的房子，那也就是近几年的房子。那以前的房子它没收。2013年以前，打个比方，你是倒腾房的，你还是当官的，他们手里有多少房子，你知道吗？单位分的。你必须啥呀？全都收，一个不落。然后，你是啥呀？当地房产中心，那都不应该归房产管了，归税务管。税务手里头有每个人完整的啥呀？就是房地产的数据，你这个人有多少房子？真正房产税征收的时候，是以个人名下全国所有房产一起计的。你说你北京有几套，上海有几套，不是分开计算。超过60平，全国一起收。这对包租公、包租婆还有房子多那帮当官的沉重打击。迁户这得征收，这个不要人，不要人，我只要钱。 嘉靖倭乱有没有内阁的影子？明朝所有的倭乱都跟南方的文官有关，那差不多跟内阁就有关系，没跑。东林是哪？东林就那四个省，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最后到明朝后期的时候，为啥就是乱套了？辽东就是山东加那个辽宁这两个省也跟着走私，那你一直无一幸免。我今年吧也需要买房子，你知道吗？江西也算，江西是瓷器出口，它是货源地，肯定要算的。江西和湖广两湖，鄱阳湖、洞庭湖这一片全算，因为他那边产东西，然后通过内河航运送到出海口，就是那个我那时候不已经不是无锡了，就送到杭州那一片，从杭州出海到泉州，到福建，从福建那个奔西方去，就大概这是个路径。我今年也需要买房子，为啥啊？就是因为孩子要上学。我们家现在住这个地方比较糟糕，因为属于再远一点就属于城乡结合部了。学校特别不好，那学校吧破破烂烂，然后里头都是啥呀，进城务工人员。那农村一进城他只能靠城边着买便宜楼啊。我那边全是旧楼，然后人家孩子就入学。然后现在啥呀，不是国家的意思啊，是每个城市当地的教育部门和市政府有意为之，把每个学校的教育质量差距拉得特别大，然后这学校就没法念。那个我没办法，我可能就要去老城区买一个小户型，就为了孩子入学。我们这学区房现在掉价掉的有点多，大概旧房子4000左右有能下来的，就那几乎就没法住人。90年代的房子，那一户的话大概30-40平的话也得20万左右。我们这学区房倒是不贵，但是能住人都贵。房产税一年得收多少税？如果我们未来效仿美国的话，房产税一年能收上来多少啊？就是能顶掉原先全国每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几十万亿。每个城市是以啥，以几千亿、几十亿、上百亿这种规模来收，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国家看出来了，现在以后不给你土地出让金这一块了，只你就靠啥，对现有土地征税。你对现有土地征税好养活你这个城市的公务员，跟美国一样，几十万亿。全国高峰时期的话，一年的那个土地出让金总数是多少？直接选择择校费上学可以吗？这两年国家抓的严了，而且择校这个东西国家认定是非法的，认定你是非法的，就是国家现在天天提倡啥呀？你教育应该扁平化，就是你学校和学校之间不应该拉开差距，因为9年义务教育啊，课本都是一样的，你凭什么把学校的那个好坏拉得这么大？然后你现在把差距拉开之后，就是为了收钱嘛，对吧？等一会儿啊，虚伪前夫说有，哎，瓦剌人抢的名贵，瓦剌人之前一仗都没打，他哪来的名盔名甲啊？你如果按照他说的，如果按照史书说的，好，瓦剌从明军那儿抢的名盔名甲，然后偷袭了明英宗的50万大军，那你想想他得多少人？你就算他抢，那得抢10万、20万套名盔名甲。明朝有那么多名盔名甲丢吗？逗乐是吗？不成立。东北有房票吗？没有。啊，最多8万亿啊！那我刚才那个数说的有点夸张，但是以后就是 房地产税是应该能顶掉土地出让金的，因为要靠这个养活当地的公务员。现在你很红都是拿你当人，不是我很红，是我说那个太惊悚了，太惊悚了。咱说的时候也是奔着挨骂去的，来吧，不怕，既然咱敢说，咱就让他整。现在讲到哪儿？讲到房产税了，讲到房产税。能再说一遍刚才你说的那个美国吗？美国因为土地都是私有的，你知道吗？土地都是私有的，他现在没法开发了。我开发都是从私人土地那儿买，买完之后再盖楼，不合适。所以说，美国现在他的当地的经济运转成，人家毕竟建国好，也有你想想，就算按我说的1700几年的话，也有150、160、170年了，他的土地私有已经流转过了。所以说他根本政府没有土地出让金这一说，怎么办？就收土地使用金，就是房产税。他收房产税也收土地使用税，比例非常高。我们试点是上海大概是 0.6%。美国起点是多少？基本上1%起。如果说你这个社区比较好，有绿化啊，里头还有警局，有幼儿园，周边还有非常好的学校，那妥了。3%以上啊，那种独栋的小别墅，哎，风景秀丽的，保证3%以上。美国人一年的好点的房子，一年的房产税就几万美金，他还不用说豪宅，像比弗利山庄那都不用说。中国人现在去美国买房子的人不多，为啥？买完了之后我不去住，我用不起。哎，我们有可能会效仿美国走他那个模式，这个模式其实是很合理的，然后而且已经开始执行了。去年的时候唠过这个嗑，千户的死粉你又来了，死忠粉你又来了。哎，这你改名了，兄弟，你改名。原先我记得死字在先，死千户不是什么玩意。行，你这名改的还好，悦耳了一些。我们去年从山西做了一个试点，就是你工矿企业，你甭管是什么，你用了国家的土地，你要交土地使用税。哎，这就对了。哎呀，等吧。原先我说过一个理论，说2024年房价肯定会跌。现在看啊，2024年跌不到底。为什么？就是反抗的能量很大。因为就是地方现在为了去房地产库存，房价它现在还挺着呢。国家现在对于房地产税全面征收来讲，就是没有要求的那么紧，就是你可以缓一缓。对吧？防止房价下跌太快，你先把库存清了，对吧？该抛的抛了之后，把那个你处理了之后，再给它套住，保房价，就有保房价的意思。你们要买房，我可以告诉你两点，什么时候可以买，就绝对这个时间点你不吃亏。一就是房地产全面征收，全国征收，就是房地产征收的整个模式成熟了，全国推行。第二年。那房价肯定就崩了。然后你还别买新房，比新房性价比更高的是法拍房。这之前也提过一嘴，原先是国家提了一嘴，说让各个地方省或者是市建立一个那个官方的法拍房网站，对吧？然后你法院你清理出一户法拍房来之后，你就挂上一户，然后大家就去这个网站上去买，官方网站嘛，然后法院给你保底，买了肯定没有事儿。然后现在对于这个政策目前没有人执行，目前没有人执行，因为什么？法拍房太多了。哎，你看老扎克，您扎克老爱说的这对， 法拍房现在就是因为什么，国家政府追的不紧，这个行业比较乱，有的法拍房可能法院没有处理完，它背后可能有那个抵押或者是什么长期租约，然后你买完之后人家过来闹，特别讨厌。所以说国家要求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法拍房处理一个就干净的，然后挂在那一个，你只要挂拍出来的是保证一点问题没有的，不能有罗烂。但是现在地方对于这个政策是抵抗的，根本他就不敢执行。因为你自己去查，每一个省会城市有几十万法拍房挂到那嘎没卖的，没卖了。你房地产从业快15年了，二手房是不是现在拉的一批？什么时候批王阳明？别着急，我估计清明节以后差不多嘛。我要以后买，我肯定买个法拍，知道吗？买个旧楼，买个法拍，便宜的一批。全国有一回，去年有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漏嘴了，因为以前都是以省或者以市为单位。哎呀，郑州啊有40多万法拍房，重庆有50万。然后那个哥们儿他也不知道从哪拿出来的消息，他说全国已登记的法拍房2022年的下半年已经超过1000多万套了。1000多万套能住多少人？1000多万套能住2000-3000万人。一年新生儿人口才几百万，现在，哎呀，太恐怖了。《西游记》看的有点头大，我买《西游记》了。我前一蹦子还说呢，四大名著我懒得看，看的东西有点俗。后来我从网上拍了一套，四大名著一共70多块钱。四大名著是8本啊，70多块钱，反正便宜，闹个看呗，淘宝呗。我是我为啥买那个书啊？就是我那天突然寻思，就是我一旦我有条件，我有思路的时候，我看能不能就是把我这个思路写个就是短一点的那个，像类似于小说那个网文。就是你如果写不成长篇的话，你写个稍微短一点的，当故事写啊，咱就别当正史看，就是我按我的思路写，他可以以剧本的思路去写出来，他出来可以拍个小短剧啊之类的。那天我找一个兄弟，就是微信里的他那哥们儿挺厉害，是吧？我让他给我下了一个，就是网上下载一个在线能看的《大明王朝1566》，然后他给我下的那个版本特别好，他下了一个刘伯平的那个，就是应该是导演编剧那个剧本那种版的。开篇是洪武多少年，然后是午门之内，然后后头还有背景介绍啊。背景介绍底下还有字幕应该如何如何，然后加上对白，哎，看着就跟剧本一样。我觉得这个思路写小说也挺好。你写出来之后拿这个你可以去拍当剧本用。千户来了个大瓜。但是有一个问题嘛，就是我之前说的，我对对白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基础啊，没有基础。对对对对，就是开篇周云逸冯宝打周云逸那个片段，哎，西游记唐僧师徒走过的所有国家对应都是明朝的皇帝。他们现在有一些网上的人故意叫什么，那应该叫过度解读西游记了。满江湖准备起诉谁，也不是起诉我吧。西游记那个书成书应该是啥时候，应该是万历那个时候。因为啥，是作者是谁的，是罗贯中还是吴承恩来的。那个作者他是经历了嘉靖朝。整个嘉靖朝他经历了，所以说他讲那个故事的背景 你往嘉靖那段时间明朝去靠，这是没有错的。你不要把前后的都算进去，你知道吗？哎，吴承恩啊，吴承恩。那本书正式出版是万历时期，但写的那个过程是嘉靖时期，你知道吗？所以说你一定要拿嘉靖时期的事儿去和他对比，差不多。整修进满江红说了，大概说了一下。哎呀，就是向资本妥协的意思，一帮资本的那个流量明星凑到一起，拿了个烂剧本拍了一个烂剧。关键是啥呀？我的观点是什么？你拍烂剧行，对吧？你拍烂剧，你别拿出来吹，拿家国情怀来忽悠老百姓，这就有点过分了。就是中国自古有一个说法，当婊子行，不要立牌坊，知道吗？年度大剧，他那个剧过了这个月到二月份以后就会烂街的。骗钱就是骗钱，千万不要说什么什么剧作是如何如何。他真不如那叫什么《流浪地球二》。《流浪地球二》我也不愿意看，因为啥呀？就是特效型，但剧情可能是有点幼稚。但起码说我带孩子能看的，对吧？带孩子看看也是正能量的一个片子。出国拿出国还能输出意识形态，你想想，对吧？这个电视剧首先炫耀了中国的科幻的那个制作水平，然后第二我们又输出了意识形态，对吧？小孩看看的也挺好。哎，那叫家国情怀。您问那个东西披着个历史剧，对吧？一不就骗钱吗？满江红是对，满江红你能带孩子看吗？请问，好孩子都带坏了。挺有意思个啥事儿啊？就是中国的电影吧，你像啊，你想今年尤其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美国大片我们不放了。哎，这个东西有可能是国家有意为之。正常情况下，电影院排的最多就是美国科幻大片，又漫威啊，又是迪士尼啥的。最近看不着了。然后挺有意思，就是那个中国咱那个电影跑美国同步上映去了，这就很奇怪。美国轻易不放，就美国的主流院线不放中国片，对吧？他原先他挤兑的，这回有不少说在美国同时间能看那个《流浪地球二》，这就挺不容易。这不同，咱现在中国和美国现在都已经打热窑了呢。咱那个上个礼拜说咱那个军舰忽忽悠悠就去那个美国西海岸了，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他咋去的，你知道？我开始寻思啥呀？说中国银川舰去西海岸了，我寻思是055，那么我第一个印象，我说零五，哎，万吨大驱差不太多，一万好几千公里呀，你咋去呀？假的？不应该是假的吧？伊朗的补给那个也是假的，不对，到底去没去？到底去没去呀 ？PR 呢？我觉得这么大新闻不应该是假的吧？伊朗去南美了，这是真的。伊朗去南美的那个是真的，然后因为伊朗它也不是从太平洋过去的，伊朗它可以绕非洲好望角去，穿个大西洋，没多远。补给船去了，那现在你要么两种情况，我跟你说啊，你要说直接过去那不可能，你知道吗？你护卫舰正常就近海一两千公里打个往返，你直接干到美国那不现实。然后你带一个补给船，说实话去都费劲，太远了，太远了。但是有可能是什么啊？我跟你说，有可能有个啥事呢？就是记不记得去年中国和太平洋中间的一个岛国？叫什么啥名来着？是叫所罗门群岛吧？ 哎，跟所罗门群岛咱那个谈来的，说你那个岛也多，就群岛嘛，还穷，真的借哥一个，对吧？我开发，你管干啥你就不用问了。然后美国和澳大利亚，那就不是说美国的事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一起跳出来反对，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然后不光那个。我那所罗门群岛边上还有一个谁来的？我瞅瞅啊，我拿出我的法宝来，地球仪。所罗门群岛在哪儿啊？你看着了吗？你也看不着。哎，这是澳大利亚，你能看着？澳大利亚，这是我看这是不是？这是所罗门群岛。哎，对，这个位置在澳大利亚西北方，然后再往前两三千公里就到夏威夷了啊！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叫基里巴斯，还有旁边的马绍尔群岛，好像咱们也在谈。这两个地方如果说谈下来的话，那就我跟你说，美国要多恶心就多恶心，他正好夹在那个那叫夏威夷群岛和那个澳大利亚中间，离夏威夷太近了。你要说咱这回补给船带着一艘军舰跑到西岸岸去了，中间肯定从这些地方补给了，要不去不了，去不了。镜像的，你啊，我这个可能是掉个的，是反的。这几个位置太重要了。我那天看着一个说法，我开始也没理户，说中国正在和那个可能是和基里巴斯吧探讨，说老弟能不能给哥弄一个小岛啊？啥理由啊？他说我们的深海捕鱼船可能是想从你这个那个修整一下，然后建立一个商用的那个补给点。你反正咱对外是这么说的，对吧？我们要上那儿去捕鱼，上那儿去捕鱼，那个。但凡就是智商正常的肯定也都不信，你知道吗？那地方要不当军事基地那都出轨了。现在是不仅要谈，而且我们是好几家同时在谈，马绍尔、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钱不差，你知道吗？那个群岛那个国家那一个岛上一共也没有多少人，你知道吗？我都给你搬迁出来，我给你扔到中国来，找个地方给你安置了都没有。你现在烂尾楼有的是，对吧？你整个岛拿回来也就相当于咱一个村子，带你去中国过美好的现代化生活，屁颠屁颠的。现在已经谈成了。已经谈成了，这次就是中间靠港补给了，不能这么快的。我看的意思是正在谈呢，正在谈。你港你谈完了之后签合同公布消息，你还得修呢，还得有一阵吗？这么快吗？这个行为，咱就说，咱把船开到西海岸。还有伊朗也挺生性，咱挺服啊。伊朗现在就属于啥呀？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国内还乱七八糟，还没整明白呢。军舰直接干到巴西去了，这听说了吧？干到巴西去，直接整南美去了，挺生性，知道吗？他那海军，说实话呀，都是咱淘汰下来的船那个水平。但是人就去的目的是啥？就是为了恶心美国。不，你后花园吗？哥来了，你能怎么的？美国连抗议都没抗议啊！咱那个船，如果咱去美国的西海岸了，这也是破天荒，美国也没说，为啥？打脸，你知道吗？打脸。原先他习惯了上你家浪，现在我上你家也浪一圈，他不好意思说什么，然后他不好意思说什么，来而不往非礼也，就大家都差不多啥，他没法张那嘴，然后说出去他也磕碜，从来都是什么。我美国去折腾别人，哎，这回让人家整到家门口了，不好听。以后吧，这种事儿可能会越来越多，是吧？哎，如果从咱们家门口搞出摩擦来，对我们不利，你知道吗？ 要有事儿咱去外头整。哎，为啥说我的观点说乌克兰那边就是千万别停，知道吗？千万别停，打好好的打。乌克兰如果说打完了，就是西方说不行了，咱谈谈了。乌克兰打完了打波兰嘛的呀。你必须消耗它，把矛盾转移到啥呀？就什么距离于千里之外嘛。千户你获取这些信息的渠道是哪？就短视频呢，抖音快手不都有吗？因为我天天刷那个实时的新闻呢，跟政治经济有关的，所以说他推送的时候就不经常给我推送那些就是哎呀就是抖来抖去那种又牛啊又整那个小大白腿什么那样的，那他不怎么，你如果出来了的话咱就瞄一眼咱就抓紧去刷过去，你如果停留时间过长他还会给你推，对吧？是这个意思吗？现在就是想看也不敢多看，瞄一眼白刷就刷过去了。千户，你觉得政治经济学有必要学吗？自己没事感兴趣就研究研究呗。政治经济学对于你以后进入社会呀、处理东西呀、你对你的那个解读一些事情还是有帮助的，可能对就业，可能对就业没有帮助，你知道吗？你学完了不能就是你学完了之后你能干啥？我不能说老弟，你以后大学或者研究生学个这个，以后你跟哥似的，你也上抖音开个直播。关键这玩意儿，他养活不了全家一家三口人呢。这谁说的？刘某某，好名字。北约退出土耳其，北约早晚会退出土耳其的。北约是不是那个土耳其早晚会退出北约的啊？那我之前就说过，土耳其是我们打入到北约内部的一个叛徒，是卧底，他是去添乱的，哎。然后美国和英国现在明知道你小子在里头你是个奸细，你两头通吃，你对我不利，但他现在不好意思说张嘴，你土耳其是叛徒，我开除你，对吧？你一旦有第一个，就是突然北约从建立之初到现在，哥从来都是往里头招人，你现在往外开人，这就是一个不好的苗头，就有可能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土耳其跑了，那其他人也跟着跑怎么办？那北约就解体了。土耳其退出北约会打希腊吗？哎呀，没你说肯定是有仇，那你说到动手这一步倒不至于，你知道吗？会有一些摩擦，无所谓，就是啥呀？你二战之后把你的边境划到我家门口了，太恶心了。这个东西两国以后可以协调一点嘛，对吧？但你要说因为这个大打出手，不值当，不值当。希腊背后好像也有某大党，希腊有咱们的支持吗？希腊只是前好些年的时候，我们买了他一个港。土耳其也知道当年水法他们给，哎，对，松饼说的这个对。土耳其的遭遇就和那个阿拉伯国家，他也是穆斯林啊，我跟你说。他和阿拉伯国家的遭遇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从宗教上你们挤兑我，对吧？我们根本就是两股劲儿。而且从地缘政治上，奥斯曼土耳其是一战二战你们西方一手把我肢解的，对吧？你什么古希腊呀，你什么那个意大利或者是包括西班牙，你原先都是我奥斯曼土耳其的那个地盘。你现在让人折腾的就剩中间那一块呢，你土耳其但凡有机会，那小子肯定惹事儿，对吗？ 我们支持希腊埃及，就是我们不扶持希腊和埃及，我们只是当初为了商业需要、航运需要，我们从希腊买了他一个港口的经营权，我们要开发一下。现在到底经营啥样不好说，因为中间美国一直在阻挠。现在最理想的状态是扶持地方大国，扶持地方大国。你像我们扶持伊朗，我们跟伊朗关系好，因为啥？原先你那个利益是相同的，首先是那个跟我们是一伙的，然后伊朗原先波斯，哎，我们到那儿一去，我们跟中东那些国家交流的时候啥呀？就是我们同是拥有什么几千年文明那悠久历史的一个古国，对吧？文明古国，我们当国事访问的时候拿这个都开头，但我们去西方的时候从来不说这话。我们去美国能说这话吗？啊，对吧？美国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不扯淡吗？200年以前人都是印第安人呢，你把人家都屠光了之后才抢来的。英国也没办法说，英国也就是400年到头了。那你伊朗不是？伊朗是历史上的古国，阿拉伯国家历史都比较早，对吧？然后我们现在有意的扶持这些国家，你地方的大国拥有历史，拥有悠久的历史，他肯定就有那种欲望，哥原先富过，然后我想恢复我当年的荣耀。那你要恢复当年的荣耀，你要扩张，必然会抢现在英美的那帮人的地盘。伊朗，阿拉伯国家是，土耳其这肯定也是，对吧？就这两个就够西方人受的，他去扩张只能是抢西方地盘。然后这两天还出个啥事儿，就是那个巴西和阿根廷。巴西和阿根廷那个开始张罗着，我们要建立一个南美的那个货币区，我们要成立一个南美的货币，叫南美币还是叫啥就不知道了，叫克雷尔还叫啥，这个也是故意整事儿，也是纯是恶心老美呢，你知道吗？这事儿成不了，这事儿成不了。原先我的观点是啥呀？就是我视频里说那句话。就是中国会尽量啥，就是我和巴西啊和阿根廷，我们两国的贸易以后就不要用美元了，对吧？咱用人民币，哎，咱们挖老美的祖坟。但是后来吧，你寻思寻思，这话不太好说出口，对吧？你现在中国公然出去跟那些贸易伙伴说，那个不用美元，改用人民币行不行？这太明显了，老美一看，哎，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要反？这个目标太明显。那然后我们换了一种说法，我们肯定是咱背后捅过的。他说那个大哥说要用人民币的话，这东西得罪人啊，目标太明显了。那真的，您两家也在南美是个大国，对吧？你就效仿欧洲，搞一个南美的货币那个贸易区，你自己成立一个货币不就完事了？是货币这个东西，谁牵头谁受益，你知道吗？欧元区谁牵的头？法国和德国。然后欧元区谁最受益？德国和法国，就他俩。德国原先干过一个啥事儿啊？因为他经济好，他那时候想借着就是欧洲其他国家欠，因为他外债太多了，想把其他国家，特别是像意大利、希腊这几个国家的那什么货币发行权和他的财政部的权利收回来。就是说，你们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发行，你们自己不要搞了，你知道吗？统一一下，由欧盟搞。欧盟谁说了算？德国说了算，在货币这一块儿，法国和德国说了算。哎，游戏规则谁制定，谁最合适？咱现在不就忽悠巴西和阿根廷去搞这事儿吗？你俩整，你整出来之后肯定你受益呀，对吧？乌拉圭、拉脱维亚那些小国才多大呀？完了，这两个哥们儿就是肯定上头，你不用寻思，肯定上头。哎，大哥，你说的这玩意儿可行啊？但不好弄啊，不好弄。因为巴西和阿根廷首先军事实力加上整个它的经济体量都不太够，哎，不太够。欧元出来让老美识到啥样，你知道吗？啊，马岛啊，哎呀。阿根廷要是不怕死，对吧？他要不怕事儿大， 他现在这前提条件是啥呀？就是国内政治上你得铁板一块，对吧？你得内部得稳定。那你现在也可以跟美国跟美国关系不太大，跟英国叫板，把马岛还我，不还咱打，那就不一样了。但这绝对不是那个年代的事儿了。你现在不用法国给你飞鱼导弹，咱中国的那个反舰导弹叫啥名啊？就红旗还叫什么舰呢？哎，咱把导弹送给他，我们不卡你，兄弟，你是要飞机要导弹要啥咱有啥。咱顺便连试试都有了，对吧？就是你北约的军舰到底扛不扛揍，叫鹰击啊。哎呀，整吧，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没看过啊。未来几年你记住，天下不太平，未来三五年肯定不太平，但是啥呀，天下大乱才能天下大治，治理的治，不破不立嘛。这个用教员当初的那个话说，我们要把原先的旧秩序打碎，敲得稀碎，然后我们建立一种全新的秩序。嗯，那就好办了，机会来了，兄弟们，机会来了，你啥机会来的？你现在光棍子的机会来的。以后东欧的姑娘，我跟你说，说这话可能不太礼貌。以后因为就这仗打的，东欧的姑娘啊太多了，国家应该引进一批，或者是以后假如说你20多岁你毕业的，哎呀，千户我不能创业了，我岁数到了。我现在就给你们指导瞎指挥一下就行了，我当你们的师爷。未来如果说你们毕业了之后，如果有那种对外的那个公司招聘，你自己琢磨琢磨，指点你个两个方向，一个去阿拉伯，一个去阿拉伯中东，一个是去东欧。哎呀，男少女多，对吧？首先那个地方以后秩序乱了之后重建肯定需要得着咱们，你去了之后有钱赚，顺便还能弄个媳妇儿来，哎，改良一下人种有什么不好，对吧？个儿还高还白，五官还立体。原先有一个小伙儿私下密过我，说单位有业务在伊拉克，问我去行不行，我说太好了，抓紧去啊，对吧？现在去了就是机会，没人去的时候你去，你就是拓荒者，以后你在那片你就是地区大佬。对呀，阿拉伯的姑娘也漂亮，知道吗？哎，你看原先我小的时候都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没听说过有一个那个英格兰的故事，或者是一个欧罗巴的故事吧，对吧？都是阿拉伯的故事，阿拉伯里头的王子和那个公主长得都好看。阿拉伯姑娘不行，你得入教还不能吃肉，你给她娶回来还俗不就得了吗？毛发旺盛指的是北欧人，懂吗？然后阿拉伯国家人家那边进化的时间长，身上没毛，毛发特别浓密的那种，就是进化的时间短，在欧洲北部偏多一点。你去意大利，你去西班牙，人家毛发都没那么旺盛。你娶回来，谁让你从那儿待着？为什么让你去那儿娶个姑娘？是因为人家那边现在乱，经济不好。你是去抄底去了，不是让你把本人嫁到中东去。那你要说你嫁到中东去，你嫁到人家那个，那你去迪拜行，沙特迪拜，对吧？你找个公主，你入赘了，那就不叫娶了，那叫入赘。这活儿哪行？ 智商最高的是有华夏学徒的东南亚人，嗯，中国人的智商最高，你就记住就完事儿了。尤其是中原沿海，就是历史上，还有南迁北迁，折腾的越多，智商越高。犹太人没有他们想象中的历史那么悠久，犹太人是近四五百年才混起来的，哎，懒得说他们，你知道吗？他们没有历史，欧洲的历史全是假的，五百年以前的历史全是假的，哎。说犹太人是东方的中国人，或者你要说中国是东方犹太人，这是对中国人的一种侮辱，你知道吗？他没有咱们长的历史。你要说是犹太人是西方人的中国人，你只能说他像的啥？他像东南的那帮资本家，像东南的商人，就宋朝以后的商人，那是大航海时代以后中国的那些商业文化传过去之后给他们带坏的。哎，为啥犹太人不受待见呢？因为你商业气息太重了。下坡。有啥话题下周六咱再研究啊。哎，今天状态还行，嗓子没坏，一直在溜水。倒什么话说的？什么叫倒装呢？你打小费了吗？啊，正好11点，再聊会阿拉伯妹子。你回这个胳膊话题给你提到这儿了，剩下的就是你一会儿趴被窝，灯一关灯，你就想阿拉伯的妹子，好，你就开心去吧，啊！今天就这儿了，下礼拜啊，拜拜。太行了，他妈这哪儿关呢？这。